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喂，系今个礼拜咁啊，梗系有科幻片啦啩？等咗咁耐啦，系嘛？有到大嘢上咯，今礼拜终于吓，咁、就系呢个蝙蝠侠对超人吓、啊，即系 Batman v Superman 啊，正义曙光咁。咁呢套应该系科幻片啦，系嘛？咁啊，原来定系福音电影咩？喂，其实。咁好奇怪地咧，竟然北美咧喺呢个嘅耶稣受难日上画噶喎吓，咁啊初初以为都系啲即系啊节日档啫，系嘛，梗系要啦，系咪咯？咦，原来咧同套戏咧，你睇到尾咧又系有啲关系嘅啊！咁啊奇怪就系咧，竟然坊间就冇乜人提及呢样，最后嗰、那个啊都唔怕讲埋啦吓，我哋节目吓穿咗桥先吓，呢一刻吓未警告前。咁呢套戏我成日觉得嗰个真正戏名应该系叫《超人之死》嘅，唔应该叫做呢个 Batman v Superman 嘅。其实 Batman v Superman 喺呢套戏入边占嘅实质嗰个嘅戏，即系嘅戏桥咧，系其中一 part 嚟嘅啫。其实最严重嘅剧情其实就系《超人之死》，咁啊就反而啊坊间好少人提喎。 顶笼搭个正义曙光咯。 啊，顶。即系冇讲话超人死呢样嘢吓，咁可以讲俾大家听呢套超人死嘅 ，OK 吓，穿埋都唔怕吓。咁啊，就啊啲人闹好劲啊 ，OK。咁我觉得其实都系因为佢拍出嚟嘅个口味咧，就唔系一般观众即系啃得落吓。就正如即系好多人以为自己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咁但系咧，你俾只赌神嗰只朱古力佢食咧，佢食唔到嘅。 嗯， 即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赌神朱古力啊？呢、這个叫咩啊 ？Three Dollar 嗰只牌子叫做吓，咁佢有一只系成七十几个接近80% 嘅，即系嗰个朱古力，即系佢都唔会100%嘅始终，但系咧食唔到嘅好苦嘅吓。咁其实原来咧好多啲话中意食朱古力嘅人咧，即系正如好多即系中意话自己中意睇即系超级英雄嘅人咧，啊原来佢其实中意食嗰个牛奶味吓、啊，朱古力就冇定期嘅其实、啊你真係俾朱古力味或者朱古力重咗佢呢佢食唔到㗎。咁其实佢係咪真係鍾意食朱古力嘅呢咁你自己諗下啦 ,ok? 咁呢套戏呢就係货真係鍾意食朱古力嘅人係好苦嘅。咁唔係咁易啃我都觉得係嘅。我明嘅。係啦。咁但係呢就我哋惯常就係自己睇唔明呀或者自己啃唔落嘅嘢就係我哋自己即係唔識欣赏啫我哋唔会话人哋渣嘅。即係我睇天鹅湖我都瞓着嘅 ,ok? 咁我点敢话天鹅湖渣呀大佬。咁但系呢套戏咧，竟然好多人就出嚟，即系弹到一动都冇。咁啊 ，anyway， 咁一阵会讲下嘅，点解会咁嘅咧？同大家尽量去解构今次呢套戏，因为真系好大镬。今次其实佢延续翻上一集，但系今集更严重嘅，佢将呢个超人嘅题材咧提升到去哲学甚至乎神学嘅高度。咁你一般人真系好恶顶，同埋用咗好多电影语言啊，即系佢唔系用对白嚟去交代，好多影像上嘅嘢去。表达咁你要 dab 其实要 dab 呢啲影像里面嗰啲嘢即係嗰条珍珠颈链点解会跌咗一粒落嚟点解跌明明跌咗坑渠又跌跟住喺蝙蝠洞度即係呢啲咁嘅嘢你要即係你要去 dab 㗎囉好多佢好多喎呢度系好多喎咁你 dab 唔 dab 得到呢咁又系赌神朱古力啊好少少。咁 anyway 一阵讲呢啲咁我哋都循例啊冇㗎啦其他冇嘢讲啊今日主要讲呢、這个啊可能一阵仲有时间未会唔会讲下高达分多煲之类啦係咪 咁 係做咗第三集啦咁同埋无线嘅佢哋自称嘅第一套科幻电视劇啦 ,EU 超时任务咁我都有睇咁我呢个我唔鍾意嘅套劇我不过既然佢话到自己科幻咁我都有睇咁有时间一阵补几句到底其实佢系算唔算科幻呢咁 ,ok, 好。好啦，循例講下我哋嘅電影排行先啦。啊，咁其實咦，我又冇 reload 到，因為頭先開咗部機到依家。咁我諗都冇乜大變嘅，應該嚇。應該第一位啦，而家星期日朝早啊，第一位咧，咁啊，蝙蝠對超人啦嚇。 係。 睇場次佢都係超強橫嘅，咁啊再加埋佢又有好多唔同嘅 3D 啊，咩啊，咁即係 IMAX 啊，咁啊，即係票價雖然都係好高嘅，咁所以。佢係第一位 長嘅話都係有加價 長有加嘩仲有加價添嘛已經加咗㗎喇再加200蚊啊 咁唔知道正常好似見到好似如果係好似200幾蚊㗎喎如果有啲特別嗰啲場即係正常嗰啲摩摩嗰啲場 200幾蚊係咪已經係 4DX 啊你講200幾蚊 好似冇喎唔知咩全景聲 3D 咁類似嗰啲咁好似200幾蚊 嘩咁大咬啊死喇 唔怪得咁勁啦，係咯個票房。咁啊票房好犀利。咁啊聽講話北美嗰邊咧，佢已經破咗呢、這個係咪話復活節嘅開畫電影最高啊？ 哈哈， 即係贏咗《Hunger Game》，贏咗好多套戲嘅。咁所以你都同佢定啊呢套戲啊，你話唔好一件事票房嘅非常嘅強橫啊。咁啊應該啊理論上呢個嘅《正義聯盟》真係會開拍啦。如果既然係咁嘅環境，咁因為又 哇開得成啊！ 如果咧係 OK 咧，就應該四月頭到咧就會開機啦，《正義聯盟》。 啲人等唔到啊嘛，因 為唔 OK 就有機會會改動啦。咁而家照 OK 啊，係咪？照 OK 啊，咁啊應該會如期啊開鏡嘅。咁但係啲人講到好 firm 就其實就佢哋話好 firm 嗰啲其實未 firm 嘅，唔好意思。OK， 我哋話好 firm 咧就係其實真係開咗 roll 咗機嗰日，我先夠膽話 firm。 話立你真係 唔係因為好快啫，四月頭啫嘛，等多個禮拜就係啦，係啦，即可能下兩個星期應該會有分曉啦。咁到時睇下佢咪如期開機啦。好，第二位咁亦都如無意外係優秀大都會啦，嚇，亦都因為可能受到即係全世界嘅好評之下啦，咁啊的確好犀利，而家係第二位啦，爬升到高高熊貓就第三啦。咁可能高高熊貓亦都上咗一段時間，亦都因為 係啊。 第四位咧有我哋香港片喎，所以都幾厲害啊！如果喺今個禮拜嚟講啊，咁啊有呢個《暗色天堂》，咁聽聞啊，話呢套我只有興趣，不過未有機會睇到。就話張學友啊，同林嘉欣嘅演出係非常之厲害喎。 嗯， 而今次林嘉欣咧係要即係又要扮翻少女啦，咁又要扮翻一個即係佢而家嘅年紀喎，即係竟然佢又話扮到喎，佢哋話咁呢個咪叫做到咯，係嘛？即係呢啲係真係做到咯，唔係阿 sa 嗰只係咪？咁林嘉欣有演技不嬲知㗎，咁啊 ,ok, 有機會我都想睇下呢出。第五位呢有呢個倫敦淪陷，第六位喂仲有丹麥女孩啊，即係可能就係因為個即係個名氣原因啊 ,keep 到依家可以。咁第七位呢有呢個夢之花嫁，咁啊係日本戲係咪 係。 咁有第八位鬥室依然係保持啊有嘅，咁可能亦都係因為金像獎原因啦。第九位有呢個焦點追擊，咁相信亦都係金像獎。咁第十位呢都有埃及神戰嘅一刻，咁十一位有呢個赤城嘅咩回春嗰啲係十二啦，咁其實有冇啲係新上但係做咩嘅呢？我諗係咪差唔多，今日佢其實好似唔好多新上嘅戲㗎嘛。 咪銀河街道。 銀河街道好似 搞搞搞有五場喎、 啊。係咪好似應該正式下星期先做㗎。 嗯有五場喎、啊、 佢。應該係優先場嘅係啦。咁佢都有十四喎，你唔好理。我講朝早就話我唔知夜晚啊。係啦。咁銀河街道搞一搞就同銀河鐵道冇關係嘅，喺度即係比較幽默嘅喺度太空，佢係科幻都係笑嘅，即係啲做完好搞笑嘅。咁有興趣啊，下個禮拜我睇下如果朋友睇到都，睇下冇得會唔會講下。咁原本咧話今個禮拜會嚇同超人啊拍住上嘅呢個嘅少年尼賽亞咧就消失咗啦， 係， 即係我喺任何地方好似都唔覺係啦。咁其實有冇做到嘅咧？咁反而 有冇啊？ 反而另外一套咧，《天堂奇遇記》咧，即係又未做喎，應該下個禮拜先做。但反而你又見到佢有優先場，咁真係好奇怪啊！係啦，明明話復活節上嘅，即係耶穌戲又冇咗喎，反而係啦。咁睇住超人先啦，都係一個救世者嚇、 都係做嗰個角色啊。 其實都係嗰個角色嚟嘅，一陣會同大家解釋嘅，點解會係都係嗰個角色咧？超人喎、啊，點解同耶穌有咩關係咧？好大嘅關係。你睇唔明咧，所以你就會覺得佢悶。咁至於另外有一套話下個禮拜會做，但係我睇個名都仲未有中文名嘅，呢、這個就 Brothers Gimsby 咧，即係阿波叔嗰度啊。佢話下個禮拜做喎，但係點解我見到仲係英文名嘅？ 係副中文名， 中文名都未有，你信唔信下禮拜會做咧？我就覺得個機會大細少少，係啦。Anyway， 咁一陣再講嗰、那個。好，咁以上啊，係香港嘅朋友用個腳同荷包投票，咁你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真係講裏面啲嘢㗎啦。其實穿橋頭先都穿咗啦，好似超人之死啊嘛，最大嗰個穿咗㗎啦。咁一陣會成套戲穿曬俾大家聽啊。OK， 咁唔鍾意聽古仔、唔鍾意穿橋嘅朋友啊，即刻。OK， 好，咁我哋開始講啊，超人㗎啦。OK， 蝙蝠俠㗎啦。好咁啊 ，Batman V Superman 啦 ，V 啊 V 点 V 法咧咁样啊，咁啊个名都好机嘅，我嗰个感觉啊， 系个封面都好机， 好机，咁亦都大把改图吓，改到两个打晒 K 轮又有吓，咩都有咁样，咁啊都系嘅吓，突然间发现大家有相同嘅爱好啊，就恋慕狂啊， 有啲人咁讲啊， 咁啊，突然间惺惺相惜系嘛？咁啊，有啲人再发现啲真相更加犀利，发觉原来蝙蝠侠十年前已经同阿超人老母咧，原来系有一腿嘅， 系原来够相好嘅， 够相好，系啊，唔系因为唔系原来唔系因为谂起佢自己老母， 原来系因为够相好，咪即系话旧时条女唔够唔得啊？ 系啊，原来系咁， 第日再打过超人。 系啦，呢约约个第日打呢啲好平常嘅啫，救女一次嘅啫， 近时条女俾人推冧咗，冇晒个朵啊，唔掂啊。 系咯，我身为蝙蝠侠啊，喺我身为呢个 Bruce Wayne 嘅话都唔得吓。 系啊， 咁啊都系咁啦，咁好多人就好诟病啊，呢、這个老母嘅问题吓，点会因为个妈嘅名系一样而会即系会就会停手或者会有任何嘢咧？咁其实就当然。我唔係話佢係咩好合理定好唔合理，因為呢個其實好 personal 嘅。咁如果既然蝙蝠俠，你係咪蝙蝠俠？你唔係咁，即係正如你係咪馬輝啊？你唔係馬輝咁，你唔會明白點解佢寧願揀個祖艾美莎都唔要林明明係咪？好多人都唔明㗎。咁唔明咪唔明咯，你唔認同咪你唔認同咯。咁佢係咁揀啊嘛，冇話啱唔啱㗎，冇話合唔合科學嘅邏輯㗎，呢個純粹人嘅選擇係咪？系咪先？如果你要讲合逻辑，有钱到咁啊，我都唔会做蝙蝠侠啦，系咪？多余啦，系嘛？所以呢啲人唔需要研究啦。佢古仔话俾你听，佢系咁，咪系咁咯。你系咪？咁你话合唔？ 我咁蝙蝠侠听到话老母咁大反应，而家喺香港个都可以睇紧老母都好大反应嘅。 个系啊，冇错。对呢个老母呢两个字咁大反应，只系香港呢个观众嘅啫。我见到其他地区啲人咧，又对呢个 part 又唔系咁重嘅睇得。 系啊，但系香港又而家所有人大部分啦，一讨论都去提呢个老母啊， 老母嘅嗰 part 啊嘛。咁既然观众自己对老母咁有反应嘅时候，咁点解蝙蝠侠唔可以咧？ 系咯，点解要质疑蝙蝠侠对老母啲唔系咁大反应？ 系啊，咁其实套戏佢又一路铺排，佢都系恋母情义结噶嘛。你见佢，你见啲嘢嗱，你识睇啊？佢拜山啊，佢睇紧旧嗰个屋啊，嗰度佢另外出边有个 chapel 仔，有嗰两个坟喺里边噶嘛，即系佢唔喺街出边个坟，喺个佢自己起咗好细嘅 chapel 喺里边，佢摆低扎花嗰阵咧系遮住咗佢老豆个名噶，你有冇留意？ 佢呢套戏系完全冇提佢老豆个名， 佢套戏入边冇强调啦，即系总之佢专登就强调佢妈同埋佢对佢妈嘅思忆。啊，同埋即係你睇到第一場戲咧，你初初以為係重演緊，即係又影一次啦，又 Uncle Ben 啦，係咪？ 係啊，又嚟多次啊！ 又嚟多次，其實原來唔係，其實咧，原來佢晚晚都發啲咁嘅噩夢嘅，嚇、啊。咁其實嗰個好明顯係夢嚟嘅，因為嗰粒珍珠有咩可能係由個坑渠一路跌到落蝙蝠洞？咁而後尾嗰啲蝙蝠啊，飛去捲住啊只細路仔啊 Bruce Wayne 嗰陣，有咩可能佢會上升啊？即係升起啊！ 變咗升天啊！突然 係啊，嗰度好明顯係個夢嚟㗎啦，係咪？大家都即係你識睇係嘛？咁如果夢咧，咁佢就唔係回憶喎、啊。夢係夢喎、啊嗯，夢係佢喺呢一刻發嘅、啊。佢發個夢影講翻佢係即係佢細個啫嘛。 嗯。 即係如果你話個時間線跳咧，其實我又覺得套戲其實冇喎、啊，佢邊有跳啊？即系无论佢发个梦系过去定未来都好，佢系呢刻发噶嘛，咁边有跳到啫？ 唔系佢成日系啲人可能佢唔讲佢，因为呢个导演其实佢都系冇乜点样，即系点讲咧？佢好中意飞咗去突然间做第二个场景，佢又完全冇乜点样 交代， 所以咪变好似好松散咁。 佢个时间线其实冇跳啊嘛， 嗯， 佢唔系新世纪突然间又前又后，佢冇啊，佢其实个时间系顺噶，佢只不过啲镜头唔连接咗。 系啊，佢系唔连咯，即系突然间飞咗去第二度做第二啲嘢咁咯，咪讲好似好散咁。 已经比我想象中唔系咁难理解噶啦，我以为佢搞到新世纪咁飞嚟飞去，佢其实冇嘅，佢个时间系顺序嘅，其实系，系、 嗯、 啊，佢嗰个其实系回忆个梦添，佢系梦添，系啊，唔系回忆 ，not even 回忆，咁梦佢系今日发噶嘛，做咩啫？佢今日唔可以发翻自己系细个嘅咩？可以噶，咁佢今日发梦唔可以未来嘅咩？佢系嗰阵发噶，系咪啊？佢系嗰个趴咗喺度睇个 file 嗰阵发噶嘛？咁咪顺住咯，系咪冇时间先？有冇跳舞啊？冇跳啊？ 系，佢仲要发完梦再发添，两层。 系啊系啊，有冇跳？冇跳啊？其实冇跳、啊，系啊，系佢个梦跳咗啫嘛，系咪？咁 anyway， 咁其实系咪咁难理解？即系如果你花少少心神咧，你去 睇佢個影像，到底佢個影像啊，個影像語言啊，其實想表達乜嘢咧？不當然啦，唔係咁易睇到嘅，即係你要睇好多戲或者你會 OK 啲。但如果你平時睇嗰啲，只不過係睇 story 嗰啲人啊， 嗯， 即係睇戲就係睇 story 嗰陣嗰啲人啊，佢唔識睇呢啲嘢，同大家講。咁香港嘅好多影評寫影評啲人都係呢啲 level 嘅啫，即係我意思就唔識睇嗰啲 level 啊，佢都係睇故仔嘅啫嘛。 系，咁同埋而家好似连鬼佬嗰边有大部分嘅影评，佢都系觉得，即系呢个导演一向都系，其实佢啲戏个咁样拍法，啲影评人都唔中意嘅。 即系我唔知道鬼佬嗰边，因为咩人出嚟写呢啲嘢啊？系咪其实都好似香港一样，就系你写个 blog 系咩咁，啲人咩会请你？我唔知啊。总之而家好多都唔系真系读呢啲出身嘅咯。 其实佢哋都系好娱乐片咁样，即系评嘅 娱乐片咯，咪纯粹。即係睇得純粹當就咁睇套戲，咁佢唔會有，唔係應該話佢唔會有啲好 technical 嘅分析咯，應該咁講。 唔係佢呢套又唔係定位係嗰啲咩文藝或者咩嘛，佢唔會咁樣嚟睇喎，我覺得。 唔係其實呢套戲係比好多文藝片更多電影語言嘅。 嗯。 佢用咗好多嗰啲影像嘅技巧嗰套嘢，咁你識睇先得㗎，你唔識睇或者你唔嘗試喺呢套戲裏邊去解構呢個出嚟嘅話，就其實冇意思嘅。呢套戲其實好睇嘅地方就係你可以一層一層咁解構落去㗎。系啊，潛行空間咁啊，大佬，但即潛行空間個故事一層一層，呢個意思即係話其實佢個故事就冇嘅，但係咧，如果你將佢啲影像啊，將佢裏邊玩嘅嘢，你一層一層解構落去，其實好有趣嘅。即係你啲人睇新世紀咁啫嘛，係嘛？睇 Eva 咁啫嘛，但係 Eva 亂噏嘅，啲人就好有興趣喎。 嗯， 呢套戲唔係亂噏嘅，一陣解俾大家。咁大家應該冇乜興趣嘅，咪又係嗰啲神學嘢係嘛？嗰啲嘢大家邊有興趣啫？嚇，即係大家冇。 都睇唔到啦，邊有睇到嘅？佢咪 點樣睇？ 佢都係開頭講嘅，完全係。 其實佢今次咧係講得好白嘅，佢比起基斯道法里夫嘅超人，比起 Superman Return， 比起上一次嘅 Man of Steel 更一白講俾你聽裏邊呢啲，即係呢啲嘅象徵嘅。其實佢今次講得好白嘅，甚至乎咧，以前我成日話咧，佢嗰啲影像係由好多以前嘅一啲油畫。即係以前嗰啲咧，嗰啲聖畫、嗰啲油畫咧，佢借出嚟用噶嘛，嗰啲場面啊，今集都有。佢今集直情真係有幅油畫，成攞埋喺個戲裏面出現啊。即係阿 Les Luthor 屋企嗰幅，嗰幅當然係冇噶啦，唔係歷史上有嘅。即係意思咧，佢連油畫有象徵意義呢樣嘢，佢直攞埋擺埋套戲度啊。今次係畫公仔畫到出曬腸嘅，將以往嘅隱藏嘅，今次其實講到明嘅，但係反而咧啲人更加睇唔明。 我啲人去晒嗰个 Batman V Superman 嗰度嘛。 冇错，因为 跟咗个睇图啊。 冇错，好多人包括外国嘅人都系，佢系俾佢误导咗，以为呢套戏咧系讲阿蝙蝠打超人。其实蝙蝠打超人呢一 part 咧，即系呢套戏其中一 part， 佢系重要，但系一 part 嚟嘅啫。佢度有好多 part 嘅，其实咧佢最重要，其实反而系超人之死，即系 Doomsday 嗰段嚟嘅，其实系。 嗯。 即系佢叫做带到最后嘅高潮嘅啫，应该系嗰段。有人咧話睇最尾嗰段超人死，有人話喊嘅。 嗯。 咁但我唔知香港有幾多呢啲人啦，應該會。 我冇啊，當冇事發生我睇都唔睇啦，即係梗係睇到冇啊啲人。 我有見過人話睇到嗰度好感動，但係好少啊，好少啊。 嗯。 我諗全香港會唔會有十個 啊？冇啊，因為其實可能係咪超人之死個躲太我？嗰時傳得勁，成日話死咁啊，當冇件事一定復噶啦嘛。 我都唔係其中一個啊，我唔會睇到喊，冇咁嚴重啊。不過我覺得佢哇，最尾原來咁樣完場，佢都幾夠膽咁，我覺得係咁啫。係， 因為你本身就算好多話死咗，好似變金剛第七死咗，咪未完之前已經會復活啦。 上次 Superman Return 佢都復活咗至完場啦。咁會唔會成講佢死咗跟住落葬完場呢？咁我真係冇諗過佢夠膽咁拍，但係佢真係夠膽咁拍。咁啊，當然後尾嗰啲即係喇喳沙咁灑女啦，阿羅聖嗰陣，你見到嗰啲沙開始浮起嗰下就噗一聲完場，其實咪有啲潛行空間，最尾個陀螺度都有冇跌低嗰樣嘢嘛？ 嗯， 即係其實呢個位咧係 end 係完得好嘅，其實真係未必適合之後仲出啲咩。彩蛋啊咁字幕之後，即係其實如果你要放呢，我哋傾過啦，就梗係最好係嗰堆咁嘅正義聯盟 file 呢，係喺最尾字幕後至開出嚟呢，咁就有嗰種 Marvel 嗰種彩蛋 feel， 但係呢唔啱呢套 戲。啲人咪會讚囉，而家佢突然間擺套戲，啲人而家喺度鬧緊 嘅。但係就唔啱呢套戲囉。 唔 啱呢套戲嗰個套路嘅。咁變咗即係我覺得佢呢套戲裏面已經盡量喺一套戲裏面呢做咗好多，其實我懷疑佢轉咗好多次嘅橋嘅。最初呢係佢都係諗住係超人第二集啦。咁我相信超人嗰啲劇情呢即係打到咁西又一死啲，可能就係原本嘅鋪排嚟嘅。咁跟住就後尾就間粗要變咗做一個正義聯盟嘅叫做前導故事啦。咁好貪心㗎，其實我一個電影公司真係。 係佢呢個啲人都講。 咁我覺得 睇到係佢係好一定要咁做到呢樣嘢。 咪即係佢最弊係咁加落去㗎嘛，你最初寫咗冇又要加入㗎。咁我覺得其實呢嗰、那個編劇地嗰邊已經好犀利，佢已經將呢幾樣嘢嘩風馬牛不相符，佢竟然可以都塞咗落套戲裏面。咁我覺得已經佢完成咗佢個 mission 㗎啦。你話係咪好咁，即係我見仁見智啦，我自己對套戲我滿意㗎喎，我覺得套戲 OK 㗎喎。 我覺得係已經好過 Man of Steel 嗰陣時好多啊，因為 Man of Steel 佢失衡咗個動作台佢啲文戲嗰陣時做。 我覺得呢套係拍得好過上一集添，其實。 佢同埋打段佢呢度全部即係啲鋪排佢點樣打法係好咗好多，上次係完全冇咁衝上嚟揼揼揼揼揼，跟住喺度上篇嘅落單地又喺度揼揼揼揼揼咁啊。 上次係龍珠啊嘛。 系啊，唔系龙珠都起码打上天揼落地有啲招式啦。上次冇系冲住个人系咁打佢嘅，烂仔胶都系由地球打上太空咁样嘅啫。 太空烂仔胶啊！ 系咯、啊，咁今次唔系咯，见到 今次系有，即系你都睇咗佢点打同埋佢点打法。咁但系最尾点解有啲散乱？我相信其实佢系剪走咗好多嘢，因为佢哋好似话明迟啲出碟会好似多成差唔多半粒钟嘅呢啲场面。 吓，即系佢成个套戏冇咗半粒钟咯，其实 系啊。咁我谂战斗嗰度都唔少嘅 cut 咗，因为佢都跳得几紧要嘅，最尾战斗嗰场 系佢嗰度好快又去到下一段咁样，唔知道做乜已经即刻又去到嗰度咁样打紧啦。 真系唔连接，你突然间转个头，咦？点解出咗神星索嘅？佢都冇影佢点样箍住佢，冇理由唔影噶，系咪先？咁 行又好快咁样闪啊，已经笠住啦。 系啊 ，MTV 咁嘅啫，但系即系跳一跳跳乜？咦？中间发生咩事咧？咁所以就變咗即係但係呢又爽快啲，咁又反而又爽快啲，不過就唔好連接。咁我相信其實係剪走咗唔少嘢嘅，咁或者嗰啲到時再睇返啦。咁但係如果整體就係以呢個戲院睇到嘅呢個版本呢，我係覺得 OK 喎套戲。 係 OK。 最尾超人死咗之後啊，即係嗰兩場各自嘅出品啦，即係佢鄉下嗰度 Smallville 嗰個農莊又出品啦，咁跟住喺美國又同佢舉咗一個國葬啊，咁但係嗰個相信嗰個棺材應該係象徵嘅啫，真正 嘅 屍鋪就喺即係佢嗰個農莊，咁但係唔係呢？因為佢最奇怪就由到尾佢都冇真係影過佢個樣喎，即係雖然有個西裝咁嘅屍體佢影過，但係佢都冇影過個樣，咁到底有冇可能係啊 Batman 同阿神嘅立地其實已經部署點樣令佢復活嘅一個劇情呢？其實真正條屍係咪都唔係嗰度呢？咁我唔知啊，咁如果唔係點樣諗起啲泥會升起，當然唔知啦，講佢哋都唔知啊，未寫，唔好意思啊。咁但係就我覺得呢係有啲伏筆嘅，其實已經。咁今集係超人之死啦，咁好明顯下一集係超人復活㗎啦。咁對於超人復活會喺正義聯盟先發生啦，定係邊度發生呢？咁就睇下佢哋後尾點鋪排啦。咁但係嚟緊嘅故事超人一定會復活啦。咁佢到底好似啲悟空地咁，係到底要打到尾先至直接先再復活打低阿 Darkseid 啊，定係點呢？定係佢變咗 Darkseid 條靚呢？定係咩呢？咁啊當然佢哋都未知啦，咁睇佢哋之後點鋪排啦，睇想玩邊個故事先啦。咁今次呢個就我就覺得係阿 Les Luthor 嗰度比較怪嘅啫，其實其他嘢我覺得都算做得幾好嘅，即係無論蝙蝠俠啊、神奇女俠啊，我即係我初初都覺得話神奇出咁少，同埋係咁幫下手打下好兒戲啊！我估啊，即係我未睇之前估，又唔係喎。雖然佢出場真係唔多，但佢每次出場都好似好重要咁喎。 哦，係。 係啊，同埋佢好台個台型好好喎。 特別未變身之前唔係幾好睇個樣，佢一變咗身之後突然間靚咗咁多喎。 佢雖然未變身個樣啊唔係好好睇，但係都好有台型啦。即係起碼佢原來都神高神大嘅喎，唔係話啲好細粒嘅女嚟喎。 原本是高波的近視很瘦的，瘦得太緊要。 以前吳國的女兒這樣，這套就很有台型，即真的有回 有翻過成個盒嘅，同埋佢著嗰啲衫咧，其實唔係好正常嘅，即係佢有好多嗰啲金色嗰啲咁嘅鐵嗰啲咁嘅位咧，其實好似佢自己嗰啲天堂島嗰啲裝嘅有啲， 嗯， 即係都唔係好正常，你一睇覺得佢唔係普通人嚟嘅，你覺得係嘛？咁同埋如果你鬼佬咧，你一定佢哋已經知道係成個盒咧，你見佢走會望過嚟嗰下，啲人已經哇咁樣噶啦嚇，咁、我唔知道香港啲觀眾知唔知啊？睇嗰陣嚇。即系应该唔知啦，系嘛？嗰刻应该唔知啦，吓。咁啊，后屘先知佢成立啦。咁 anyway， 咁就蝙蝠侠咧，亦都个表现咁啊，好多人就话又话 阿之前未做啊，乏力唔掂啊，系嘛？ 唔系，有啲人睇完都话唔掂嘅，话佢打得好迟钝咁样吓。佢打得好迟钝，佢喺嗰个蝙蝠侠三嗱，讲真，佢只系有一段打得比较慢嘅，就系嗰个所谓 Nightmare 嗰度，即系嗰个未来嘅梦入边咧。佢係其實打得比較好似普通人打咁咯，咁就當佢著嗰套灰色嘅蝙蝠衫嘅時候咧，佢直情好似遊戲機入面嗰啲動作一樣嘅， 係， 甚至乎好似唔係人咁噶，佢 第一次出場冇變咗鬼喎， 冇錯，第一次出場咧係有兩個差佬走去即係揾到一個可能啲捉啲女去賣嘅一啲咁嘅地方啦，咁嗰啲女就好驚，唔敢出嚟啊。佢話有惡魔啊，惡魔啊咁。佢話嗰隻惡魔仲喺度咁。咁跟住兩個差佬再照嚟照去，阿蝙蝠成黐咗喺個牆角落度啊嘛。 係啊， 係咯。跟住佢噗一聲，咁唔知點解佢移動喎，可以喺天花板度都。 唔係佢開槍射去，佢係喺個天花板度咁轉住咁樣過，佢唔係落地又唔係飛喎。 唔係落地唔係飛，佢嗰件袍就好似倩女幽魂噶嘛。 系 就见到件袍喺度鼠嚟鼠去咁样咯，好犀利。嗰你咁同埋最尾咧，佢最完场嗰阵 ，Lex Luthor 终于剃光头啦，要坐监。佢又突然间出现，突然间消失。哇，大佬呢集嘅蝙蝠侠系 so far 最似蝙蝠侠，最似做得翻动画或者游戏机里边嘅一次。 系啲速度用快嘅超人哦，咁我 快过超人都系残障，佢残障都冇。 唔係 Flash 都見到佢閃下閃下喎， 佢憑空唔見咗，大佬。佢因為 Now You See Me 嗰只啊， 咪就係佢嗰個斬燈斬一斬嘅轉頭已經冇咗。 應該 Les Luthor 都識過，都係 Now You See Me 啊嘛。 係 啊，呢度都係佢唔識啦。呢招我都識啊，魔術嚟啫，嚇唔到我嘅啊嘛。咁其實今次嘅蝙蝠反而係做得幾好，幾好嘅。咁你话法力做成点？唔知咁你唔中意佢冇办法啦，我觉得 O K 啦，系啦，系未来个梦入边打得慢少少啦。咁一嚟嗰系未来啦，会唔会佢其实已经再老好多啊？ 系咯， 会唔会啊？ 系个表现系咪应该再老啲咧？佢要 我唔知道啊。咁嗰度系咪老啲，所以佢慢啲咧？咁佢都话自己慢咗噶，佢而家都话自己慢咗噶。 系啊， 咁慢咗都飞嚟飞去，咁佢以前点噶？ 以前系会。闪嚟闪去咁啊！ 咁啊，大佬咁夸张，咁我唔知道以前点啊。咁但系佢嗰啲拳头胶啊，嗰啲真系呢套戏真系拍得好正咯、啊。即系后屘去救阿超人老母嗰段咧，哇！嗰段打就一流，喺个公喺 即系话，如果打个机人一定欢呼， 一定欢呼。同埋个蝙蝠车又系跟足阿厄行嗰架咁滞，系嘛？有九齐啊啊呢、這个你话咩话？有阿 Michael Keaton 嘅车嘅性能系嘛？ 吓，咪近时射索咁样，不过呢个系射掹人嘅车。 系嗰时条索攞嚟掟弯， 系嗰时去掟弯嘅。 而家攞嚟扯人架车，后面拖人架车啊！我嗰度都几过瘾。跟住有前面有强力机关枪啊， 系啊，一样就有机关枪，呢度都有。 呢度有翻机关枪吓，咁啊都好正嘅吓。呢度蝙蝠车又真系好得。喂，同埋有个隐藏位嘅，就系佢架车咧匿埋嗰阵咧，即系佢突然间撞出嚟噶嘛。佢匿埋嗰阵嗰个，即系嗰、那个。嗰、那個啊，係寫住 Nicholson 嘅，有冇留意？ 嗯， 唔知 Nicholson 乜嘢咁樣嘅，即係其實嗰個位好明顯係，即係專登又寫個名佢，咁就實啊，因為即係致敬 好多擺咗啲嘢咯， 致敬下 Jack Nicholson 嘅，不過就唔係咁過眼嘅，即係嗰啲你當個牌嚟嘅啫，係啦，佢好多嘅，好多呢啲嘢嘅，咁啊喺啲牌度就好多啦，隱藏好多嘢啦，咁啊的确有好多嘢嘅，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啦。其实使唔使讲下个古仔啊？定唔使啊？ 个古仔， 即系因为我哋已经直接讲紧个古仔入边啲嘢喎。我当大家知道，系咪唔使讲一次啊？冇乜位啊？ 吓，哦，两句讲晒，其实咪 咪佢成日劇預告都講咗開頭啦，不過係臨尾嗰個咪整嗰隻 Doomsday， 跟住咪啊咪 Batman 超人一齊合作，跟住咪打佢，跟住神腳走出嚟，咁最尾將佢搞掂，不過超人就死咗咁咯。系啦，就系、是、咁简单。其实佢本身开头呢套戏，如果你话 预告片未睇到嘅嘢系补翻咁多，就是成个古仔啦。 系咯， 其他嘢预告片都知啦，吓、啊，即系因为上一次嘅打张苏嘅大战啊，令到蝙蝠侠好憎啊超人咁，中间又受到呢个 Les Luthor 嘅两面挑拨，咁系咪就咁简单啫嘛？吓、啊， 吓吓。咁但系其实佢好多人而家都讲紧台湾变翻而家讨论紧啊，唔关正义事啊嘛。阿 Batman 要打佢话。根本唔关事， 即系有啲更年期啊，潮热汗出 吓、啊，有少少吓，心理不平衡啊， 就觉得阿超人代替咗佢啊， 唔系即系最啲佢搞到咁劲，跟住好似做唔到嘢咁自己，跟住咩话心理阴影嗰阵时，我又变翻做细佬啊，话自己 心理吓，为阳痿啊嘛，心理缩翻变翻细佬啊， 系啊， 所以就发咗初头个梦啊嘛。 吓、啊，跟住所以先揾佢啊嘛，根本唔关话咩事，啲理念嗰啲唔关事喎、啊，根本话。 话呢啲去到解梦咯，帮佢帮蝙蝠解梦啊，大佬。咁个未来梦有冇啲潜意识啊？有 吓，咁唔知嗰啲恐惧咁样。佢其实佢嗰度啲梦嗰啲，其实佢系即加插咗几日玩嘢，我觉得系。 即系当然啦，那个未来梦有可能系啊，其实系啊。Flash 报梦俾佢嘅， 嗯， 因为事实上佢个梦一扎醒就咧，系见到有只好似鬼咁嘅嘢同佢讲嘢噶嘛，系嘛？ 吓、 啊，即系其实嗰度佢哋话就系由 Crisis 嗰个嘅漫画嗰度走出嚟噶嘛，嗰、那个系真系有个 Flash 咧，即系好似得一忽咁样啫，跟住讲完就化咗做骷髅骨就消失埋，系啊， 系啊， 佢就即系其实佢系超越咗时间，翻嚟叫 Batman 改变历史，咁啊。有少少系咁啦，咁佢嗰个未来梦入边嘅超人变咗有队军队统治咗世界，又话即系又话佢应该系阿罗星死咗所以佢变咗咁，同埋亦都见到有好大个啲奥米加嘅 logo 啊，咁又有啲好似飞虫人咁样，咁啊应该啲人就话同嗰个 game 啊，系嘛，即系呢个 injustice 嗰度有少少似啦，系啦，似啦，咁啊， 系啦， 咁啊系咪佢做咗阿 Darkseid 个，即系嗰个 Darkseid 其实系一个。宇宙嘅魔王啦，叫做 又系真系打其他星球，宇宙大王啊！ 宇宙大王李克森啊，屎忽喺个头咁佢就其实系你话系呢个 DC 版嘅滑嘟嘟啊嘛，即系啊 系咯 ，Thanos 系嘛，滑嘟嘟 啊都系咁啦， 佢又唔系紫色嘅， 呢个唔系紫色嘅，灰色嘅多数都系 灰色嘅。 嗱，最蓝衫灰色咁啦，只眼又识射光啊，不过啲光识转弯嘅，唔知 系，就奥米加转弯啊， 吓，唔知系仲要识转弯，识得多奥米加 three 啊， 奥米加 beam 噶嘛，唔系真系，我咪讲笑，真系奥米加 beam 嘅嘢，咁啊，系啦，总之系第二个星球好中意嚟搞佢哋咁，点解？ 唔知系中意搞超人佢哋啊？ 无聊嘅，我条狗呢个就系、是、嗱，所以你冇得解嘅嗱，蝙蝠侠嘅乐趣又中意帮人救老母。个得真系中意搞人个星球，冇得解喎！你话唔合理，啲精神有问题嘅人，我讲合理，大佬。 唔系度度唔搞咁多超人，地球最多只系搞地球。 冇错啦，地球系全宇宙最强嘅超人，或者所有嘅超级机械人都喺晒地球，你真系侵略地球嗰个剩低人仔嚟嘅，系嘛？ 系咯，如果计翻个地球，咪最多。 地球最强，日本嗰啲都未出场啊。 系咯，咪最多啲超人噶嘛，超级机械又有，乜都齐晒地球。 系啊，地球集合晒呢啲嘢噶嘛，系打都唔好打地球先。系咁啊，通常都系咁嘅，吓唔知点解嘅。就算佢净系讲呢个正义联盟嘅世界啊，都劲多超人集合喺呢个嘅地球啦，系咪啊？各路人马系嘛，唔劲都唔喺度啦。咁啊，佢啊都系应该个屎忽狠狠地又买唔到无比高啊，走嚟地球买啊，想系嘛？即系只行嘅啫，都系地球打睇佢都系得行得滞啊，似乎啊得晒。咁啊，似乎咧有好多预言性啦，系嘛？有一幅咁嘅油画又好奇怪啦。幅油画到底系点解嗰幅油画咁奇怪咧？佢系咪后屘你话倒转放嗰阵就见到嗰啲一只只嘢系真系嗰啲咁嘅，好似嗰啲虫嗰啲昆虫？ 唔系佢嗰个形象，所以谂尾佢调转放就系啲恶魔，其实喺个天度嚟啊嘛。 冇错，系似嗰啲样嘅。咁即系话嗰幅嘢可能本身已经系一个。预言画嚟嘅， 本身唔知边个留低嘅已经。咁即系其实一切咧，原来之前已经即系可能阿 Dark Side 都唔系未嚟过嘅，其实吓。 吓，因为另外即系阿 Cyborg 嗰个坐弹啊嘛。 哦，系。嗰度就係啦，即係佢打開嗰個所謂啊 Lex Luthor 嗰個嘅秘密嘅 file 呢，咁裏面就有幾個 logo 啦，咁啊 Lex Luthor 都好好人嘅，即係 幫你 design 埋啊， 幫你設計定第時佢心口。 咁佢連啲衫都 design 埋，佢啲 file 就係開咗有埋啲衫啲款㗎嘛。 係咪都冇收你 design 費㗎嘛，每人起碼收咗係三 K 嘢喎。 係 都冇喎，咁啊即係好真係好人啊，我覺得 Lex Luthor 啊，幾好喎、啊！呢、這個 logo 嚇、啊，我哋不如攞嚟用咯。 係啊， 係咯、啊，都唔都幾靚啊，幾象徵到我咁啊。咁啊，咁啊，入邊就見到有好幾個即係應該係聖月聯盟嘅成員啦。咁啊，一個水底人咁啊，係嘛？好明顯啦，水底人係嘛？咁啊，不過咧，佢係好老嘅個樣已經係啦、啊，即係唔係嗰個金髮靚仔沙灘仔個樣嘅。 系啊，呢、這个满面胡须啊，已经 系啦，已经变咗阿系啦 ，Conan 咁款啦，又修身纹身咁啊，揸住个叉喎，咁啊，但系睇唔到下半身有冇着裤啦，啊， 系啊，跟住又潜水艇嗰个嘢俾佢一嘢怼咁啊，冲咗极飞劲远咁，唔知做乜咁啊， 唔知做咩啦，咁跟住另一个系边个咧？ 阿 Fat 就喺间 便利， 类似系 OK 定咩咁啦，总之 OK 嘅便利店啦，总之 便利店嗰啲啦，跟住有条友啊想打劫啊， 系啦，咁跟住。突然间唔知有啲咩就顶低咗嗰条友， 吓，跟住见到佢又好似 冇 乜闪咁样，唔见咗有啲残像咁样，又有幻影咁样，啲灯啊眨下眨下，佢干扰咗咁样。 即系佢影住个拧转面嗰、那个嗰、那个 image 就好似冇喐过咁嘅。 嗯， 系啦，即系佢好似冇喐过，但系其实梗系有喐过啊！即系但系你睇唔到嘅，即系以个个闭路电视唔系好影到佢嘅。 眨一眨咁咯，跟住见到佢变咗透透地明咁啊，唔知做。 即系你好似觉得唔系佢咁样嘅，你觉得系系啦。咁啊，一个 super speed 嘅人啦，咁啊闪电侠啦。咁啊，仲有咩？仲有一个， 仲、哦、有一个就系有个阿伯咁嘅科学家咁样，跟住喺度录音又话又唔得啊，咁样话会死啊，咁样咯。话我有嘅，跟住有个人好似得半截咁，抬个头半截咁就挂喺梦墙度咁啊，睇到零件咁啊， 好似瓜咗老身嘅啦，嗰个睇个样啊。 系啊， 就帮佢改造嘅 Terminator 咁喺度整啲机器，佢话真系唔得啊，失败咁。咁但系后屘佢再整咗几次个片段之后咧，就无端端多咗一嚿四方嘢， 喐下喐下，好似入边嗰啲方块咁样去喐噶啦。 佢又由一嚿大嘅就散开一啲细粒嘅四方，啊扭计式咁，咁啊唔知做乜，跟住嗰嘢咧就好似自行就将呢个嘅机械人咧，即系嗰个后边嗰个改造人咧，就完成咗变咗成个即系。完成咗啊！咁同埋令到有 人形咁啊， 有翻生命咁啊，即系你当狮子王海咁啊， 跟住话佢又熄咗机睇唔到发生咩事啊？ 唔知咩事啦，系啦。咁啊，嗰旧嘢咧就反而系应该最大嘅即系提示嚟嘅，即系头先嗰啲就纯粹正义联盟人物啊。咁呢、這个呢旧嘢系咩嚟嘅咧？ 吓、啊，本身 有明星嘅吓，咁就系、是、当然就唔系美国队长嚟嗰边嗰旧吓，嗰旧咩 Comics Cube 啦、啊、吓、啊，即系呢旧咧就比较。原來係 common 啲嘅，即係 Dark Side 嗰邊啲友仔嗰啲嘅 iPad 咁上下啦，你當係嘛嘅電腦咁啦，即係啲手提，即係 common 啲嘅，佢個個有嘅，咁樣舊嘢叫咩？叫 Mother 又老母咯，叫 Mother Box， 係 啊， 係啊，又 關老母啊，係啊， 關老母事嘅，咁嗰舊嘢咧就相信咧就應該會令到阿 Cyborg 咧，即係嗰個黑仔啊嘛 ，Cyborg 啦，第時就應該佢嘅可以直接同阿 Dark Side 邊啲電腦去連結啊。 呢、這个估嘅， 咪应该系啦，其实系用嗰样嘢出去完成。咁好似话漫画入边都有嘅， 嗯， 系啊。咁所以佢可以 hack 到入去佢哋嗰边啲系统咯， 系知道佢哋啲知识啊嘛。 系啦，咁所以变咗呢个 Cyborg 点解咁重要咧？就系喺后来嘅故事啊。我相信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啦，即系佢直接有关系嘅，同佢哋啲嘢。 一去到咪叫阿达晒啲嘢，咪变咗导游佢哋啊。 即 系望下你左手边，跟住又望下你右手边，系咁介绍啊。 即系佢都知道晒啊。 系咯。 咁就甚至控制翻嗰啲嘢转头啊，可以啊。 吓，咁有限度咁样啦，吓。 系啦，咁所以变咗呢个角色，相信咧未来嘅故事佢系好 key 嘅，变咗吓，即系唔系好似你谂，求其有一个大旧衰咁嘅，唔系嘅，所以就好重要嘅。系，即系对佢未来嗰场仗啊，即系呢个 Dark Side 会侵略地球呢场仗好紧要。咁啊，相信大家都估系下一集会出现啦，呢啲情节。 因为佢呢度都系铺啊 Dark Side 嘅，其实 係啦，好明顯係嘅，呢個都唔使估嘅，啲人都話 firm 係嘅，應該係。咁當然佢係咪下一集已經到就未知啦，你都知好似 final 咁都講咗好多集，佢都可以中中 又褪啊嘛，佢將個 plan 係咁不斷褪咯，遇到得過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佢可以中間都仲未講到佢嚟咁，但其實都係鋪排緊嚟㗎啦，係啦。咁中間可能再發生其他， 係因為佢本身就對等，咪即係等於佢哋 直情係 花火變打滑嘟嘟，咁佢呢度打呢個咯。 係呢個咪係啦 ，DC 版滑嘟嘟咁樣係咯。 係啊， 我覺得麥記都可以做一個麥記版。揾翻小飛飛你集結咯， 哈哈！咁啊，另外係咪仲講下其他彩蛋嚟嘅？ 講埋啦，咁啊好多濕碎嘅，反正講開咁啊，之前啊摩肥人咧喺初頭啊喺呢個咩 Daily Planet 入邊啊同阿 Clark Kent 講啊話我即係講緊嗰啲 title 啊，即係寫嗰啲 title 嘅問題。咁佢話而家唔係咩一九幾多年話？ 1938年喎， 系啊，我而家你再1938年咩？咁点无端讲38，唔系讲37或者第二个年期啊？咁原来系有意思嘅，原来呢个年份就系超人咁，即系超人呢个 character 即系第一次出现嘅年期系啦。咁嗰时都好似唔系 DC 啊，好似系嘛？就系咩？ 唔知喎，即系如果出仲系未卖俾佢喎。 咁就系一个原有嘅有典故嘅。咁當然佢又喺度話咩 Good Morning Smallville 咁咩，同阿 Clark Kent 講，其實又係即係你應該知啦 ，Smallville 係佢個鄉下啊嘛，即係都有啲咁嘅與大相關嘅啲咁嘅嘢啊，係咯， 係 咯，咁啊，仲有咩？仲有啲乜嘢？因為我唔係睇 哦，仲有本身嗰個咩俄國嗰個特工， 特工 啊 ，Les Luthor 用嗰、那個，即係佢本身喺度教和阿超人同埋。即系走去捉阿超人老母嗰、那个， 系即系后屘用个喷火器话要烧佢老母的， 系啊 系啊，哦原来嗰个咧喺漫画入边咧，原来都系唔系普通人嚟嘅，咁啊介绍少少啦， 吓改造人嚟嘅，可以叫咩 ？KG 叫做 KG Beast 啊， 系啦，即系 KGB 嘅整出嚟嘅 KG Beast，Beast 系啊， 野兽咁啊，都系 吓咁都系只手要改造佢支枪咁啦，嗰种嘢， 即系嗰种改造人啦。咁啊，咁另外嗰個日本妹咧，即係江本多穗飾演我咧，就 即係喺阿議會等佢 係啦， 放炸彈炸死埋嗰、那個， 炸死埋嗰、那個，即係其實嗰個角色，我話咩人做都得啦，李佳芯做都得嘅，乜所謂嘅大佬，求其揾個亞洲人，咁嗰個就係 Les Luthor 其中一隻馬啦，即係。即係好好打嘅，原本都，但呢度就冇。 係原本話好打嘅， 呢度就純粹一個做 dirty work 嘅秘書小姐多啲啦。 係啊，呢度都係幫佢睇住啲嘢咁啊，冇乜特別表現一啲最白又少啊。 係啦，所以唔係話李佳芯做都得啦，呢個做都得。 即係仲要係咁樣嚟炸死佢，我唔知做乜啊。 係啊，唔知做咩，即係我係覺得有啲，即係個角色有啲，咦點樣？即係佢又之前就動喺度喎，成日都嗰咁就冇咗個男個角色咁啊，好古怪啊，死得。 系啦，唔知点解系咁样要咁样炸死埋佢啊？ 唔炸死 咁又系， 系啊系啊，点解咧？ 唔知啊，咁冇理由为咗话唔关自己事咁样，冇啊，点会整死佢要？ 即系佢都可以搵个理由行开嘅啫，系咯？ 系咯？ 即系如果 Les Luthor 都可以搵个理由行开，咁佢嗰条女都可以去厕所咁啊，乜都得啦，系嘛？点解要整死埋佢？冇冇？ 唔得，厕所都冇，佢炸到咁劲。 系、哦，佢成个。唔系佢话去厕所啫，咁冇人叫佢出去，即系走咗啦。意思嘅，咁佢反而嗰个议员咧，就你话嗰度话咩话，话佢个杯茶嗰度唔知点解会谂到啊？我都唔知道，因为我之前冇留意佢一个喺佢间房啊，同佢讲 佢间房啊，同佢倾过话佢老豆嗰阵时嗰啲茶啲嘛。 其实有提起过，不过我嗰阵冇留意听啦，即系佢嗰度同佢讲嗰阵。咁总之佢后屘就睇到嗰个嘢，就谂起啲嘢，就知道有问题啊。咁叫佢真系个轮椅。即係嗰個跛腳嗰、那個 炸彈啦， 咁啊令到超人好似即係見死不救咁啦，想啲人覺得佢嚇。 就唔係，其實呢度佢最開頭其實咪又係嗰啲即係救世者嗰啲，即係你喺度救唔到人都入你數嗰啲啊嘛，呢套 整咗。即係佢話神，你係神啊嘛，但你都唔係全能咁啊嘛，係嘛？即係後屘有天使咪同佢咁講嘅，嗰、那個即係嗰個直升機嗰個嗰度咪同佢咁講嘅。 係啊， 係咯。咁其實佢啊真係 question 咗好多，即係神啊、魔啊、人啊啲咁嘅嘢嘅呢套戲。咁 係跟住同埋阿超人本身，我覺得咧，佢同佢阿媽講嗰段台，佢嗰個患者，即係佢登山嗰度咧唔開心，登山嗰度同啊又見到啊 老豆啊嘛， 奇云高士那段咧，一讲嗰啲嘢系其实有啲意思啊，好多。 有，梗系有意思啦。佢连登山嗰度系咪真系登山，我都唔知道，第日系发梦啊，佢都冇讲清楚啊。 冇啊，就系无端见到阿超人喺度喺度行。 系啊，行下就奇云高士啊，咦，唔系瓜咗嘅咩？咁又同佢倾偈咁，都 系啊，佢撞到佢唔知咩事咁啊。 系咯，即系嗰个我都觉得系咪梦嚟嘅，其实系。 系啦，佢咁啊讲嗰段嘢，我觉得佢老豆啊，其实都成日讲嗰段又有啲意思啦。 系啦，即系拜对威佢死咗噶啦，佢老豆上一集 ，OK。 系啊，上一集死咗，跟住又讲翻，即系佢救，即系点讲咧？佢又讲翻近时本身洪水嗰啲，跟住又救到佢自己啊嘛，跟住点知系改变咗啲水，跟住又整咗人哋嗰边死啊嘛。 系，唔系佢同佢讲即系大致上就系话你都系尽力去做嘅啫，咁其他 但系冇可能救得晒咁咯。 嘅嘢系。即就算会有其他嘢发生都是要做的啦，他真的这样说。是的，即都是要做的啦。其实他这套戏有 question 了一样，其实特摄片即比较近代都是 question 的东西，就是到底超人打怪兽的时候破坏城市劲一点，还是怪兽本身破坏城市劲一点这样东西 嘛。有啊。 咁既然打嗰阵好像整想这些还劲过只怪兽行过，那是不是不打他好过呢？ 嗯， 到底超人是不是不出现好过呢？甚至乎是不是超人的出现而才有怪兽呢？即对 到 的 consequence 是怎样的呢？那他这套戏反而有 question 返晒这些平时特摄片有讲的东西 的。嗯。 同埋他都秉承了这个特摄片就是超人的只会出一出的。即他比较以用人 间。人有不满啊。 人间体为主的。那是这样的啦。那你看咸蛋超人的你又不闹的。 唔系，我哋之前提过话点解 Marvel 嗰边唔会闹，因为罗伯·唐尼同阿 Chris 佢已经变咗系，你觉得佢已经系我个角色噶嘛？ 系同等啊嘛，即系 Iron Man 同阿 Tony Stark 系同等啊嘛。 系啊 ，Steve Rogers 即系美国队长啊嘛。 即系所以你见到佢着住就咁着翻便装嗰阵，你就都当佢系啊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当你睇 DC 超人咧，你硬系觉得 Clark Kent 就系 Clark Kent， 超人就超人，系嘛 ？Bruce Wayne 就 Bruce Wayne。蝙蝠侠就蝙蝠侠，你觉得好似系两个人咁噶嘛？唔知点解。 吓、啊，唔系，如果即系讲真啦，其实我嗰时候就算阿 Chris Nolan 嗰套 Batman Begin 第一次枪时，啲人冇赞得咁劲咧。其实佢嗰套都系阿 Christian Bale 变 Batman 都系成粒钟之后先变，嗰时啲人都冇话套嘢好睇嘅。 翻转头话好睇咯，人 系啊，系第二集出咗，跟住转头又话好睇咯、 啊。即系 Turn A 而家都话好，都话系神作噶，系咯。咁啊，咁但系咧，神奇女侠就冇呢、這个冇比较冇咁严重嘅。 嗯， 神奇女侠就好似苏花啲人都觉得，即系佢咪神奇女侠咯。 嗯， 即系佢又好似似翻啲 Marvel 咁，我觉得啲人即系对神奇女侠嘅印象啊， 哈 即系佢好似比较接受到，成日见住佢唔系神奇女侠个状态，但系你都当佢同一个人呢样嘢咯。 系咪因为太多人做过咧？如果你话超人同埋蝙蝠？ 我又唔知喎、啊，即係 唔係你？如果你將電視上高或者影像上高啲人認識你 Iron Man， 真係而家係羅伯唐尼令到佢認識嘅喎。之前呢個鬼識 Iron Man 咩？ 我唔識， 係啊，你美國隊長咪知道有條友咁樣，跟住你第一次即係飆一到而家咁嘅形象，都係而家先走出嚟嘅嘛。 嗯，唔係，但係好奇怪就係、是、當你睇超人睇邊個嗰陣，你好想佢變身嘅喎。但你睇，其实睇美国队长，我唔系好 care 佢变唔变身嘅。 我冇话佢咪平时着件衫都系咁嘅，冇嘢咪系咁。 即系佢着唔着都系喺度掟粉，同埋啲人知道佢系美国队长嘛，因为个重点系。 吓吓，系咪个身份啊？你话系？ 可能系啦，即系美国队长同阿 Iron Man 系通天嘅嘛，即系佢嗰个身份啊，即系都知佢嗰个人嚟噶啦。咁你即系根本佢就系佢啦。咁有咩啫？佢着唔着件衫啫？ 系唔着都系 Captain 啊？ 即系佢唔着嗰阵都有打噶嘛，因为佢唔系话即系唔会话唔着嗰阵唔打嘛，佢唔着都打噶。 系佢唔会扮第二个角色唔识打啦，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超人就好明显系扮到文弱书生咁，即系起码以前就更加明显啦。依家就冇咁文弱啦，但系起码 而家正常一个人咁啊。 起码佢真系唔会表现自己任何嘅超能力，或者唔会打啫啦，系咪？佢一打一定要变身。咁你 Pivot 都系嘅，咁你佢又唔会用 Bruce Wayne 嘅身份去打噶嘛？咁所以变咗你会唔会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就会将呢两样嘢分得好开？咁所以你唔用嗰个身份出嚟咧，啲人就觉得好似冇超人睇嘅咁咯。可能就 系 有少少啦，有少少 系。即系个身份问题啊？ 可能系啊，系咯、啊。 咁但係蜘蛛俠你都係唔知可能咪真係太多人知道佢係蜘蛛俠呢，所以其實你都當佢啲人都知咁。 我真係唔知道，佢嗰啲反而係 Marvel 嗰邊超人冇所謂喎，佢哋好似唔變身喎。 冇咁即係冇咁有嗰種人間。 係呀，冇咁要佢變身先係做緊英雄片超級英雄片㗎嘛。 嘅分別係咪 哈哈。 係喎，唔知點解係你特別睇超人之後你硬係覺得個人有個人㗎嘛。係喎。雖然其實佢都係換咗件衫咋嘛，佢都有超能力㗎，咁但係你硬係就覺得佢唔變超人就係唔係超人咁嘅。咁可能因為咁啦，你咪覺得好似點樣咁少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般如果睇開已經睇開好耐睇咗超人嘅人，其實佢哋可能對卡Ken嗰邊條線嘅興趣仲大喎，對超人嘅。即係如果你唔係硬係放喺戰鬥場面啦，即係佢卡Ken本身係好多文搶戲可以做啊，因為 唔係咁，但係其實呢套戲我已經覺得佢超人同卡Ken嗰陣時，即係除咗表佢嗰個樣嘅，佢嗰個性格同咩其實係一樣喎。呢、這個反而冇特登扮到傻仔或者咩喎。 咁佢冇乜嘅，佢呢度 係佢呢個好明顯嘅，就算係換咗套衫嘅，你都係覺得係佢嗰個人嚟喎。 咁啊 ，Bruce Wayne 平時都冇點，佢都係咁個 Batman 咁嘅，好嬲個樣嘅。 系啊，都系好似草草底嘅老细咁嗰边咯。 佢都冇话好似以前咁平时扮风流啊咁，冇。 系啊，而家你觉得佢系个老细，好似唔系几好老皮咁嗰只咯。 平时都剥起个嘴，好似 Batman 咁噶啦，呢度都 系啊， 都系剥嘴嚟噶。系即系好，你觉得佢都系嘅，其实佢已经好一致咁，但系总之大家都仲系唔系，其实啲人都系想睇打嘅，因为佢事实上佢唔变唔打系真嘅。 系啊 ，Captain 咧就唔变都会打嘅。其实我谂呢个系最大嘅分别啦。 系啊， 系 咯、 啊。咁所以 咁 Iron Man 咯，佢本身唔变，佢都有啲架部都喺度玩噶嘛，成日都 系，等于净系整个手套咁又得，系嘛？ 系咯、啊， 系咯、 啊。佢喺度整紧嗰啲夹咁喺度玩紧嗰啲夹噶嘛，成日都。 或者佢遥控啲夹打你，咁都系打，或者总之都有得打。咁但系咧呢啲就好明显就系佢一唔用 Batman 唔用超人身份系冇得打，即系冇战斗场面睇啊，应该咁讲。咁咪好似啲人可能會又悶啲啦，覺得呢一方面係咪？ 嚇，跟住佢講嗰啲，而家佢呢套戲探討嘅嘢，啲人又睇唔到啦。 哦，呢套戲探討啲嘢真係太深啦，真係太深啦。 所以講翻啊，超人嗰、那個好似耶穌一樣嗰、那個而家講講。 咁、啊、快講啊？哦，可以嘅，係咯。其實我又唔知道，除咗仲有咩講？啲彩蛋嗰啲差唔多啦。其實如果要挖都仲有啲嘅。 唔係，係有好多嘅，不過。要刮先有 啊！我哋而家個網絡就好慢，我哋都想再開一下睇下，但係就我哋兩個都唔得啦，係啦，再睇啊冧機，我驚嚇。好啦，咁啊講下先啦，一陣諗起再講其他，係啦，咁啊好啦，咁啊所謂呢個超人的基督形象，其實我喺上次講呢個 Man of Steel 嗰陣，我講過噶啦，咁有興趣可以翻去聽翻我哋嘅嚇幾時嘅咧？那個好似係嘛，係咪2013年㗎啦？好似。 是不是12年啊定 是 ?13 年啊，是啦。 13到啊。 我有贴返上去群组的，有兴趣可以返嚟听一下。咁嗰集就已经讲过一次咩叫做超人的基督形象。咁其实呢个就係 Christ figure， 就唔係得超人有嘅，有好多嘅。提过㗎啦之前啦。咁即係包括呢个 Terminator 入面嘅 John Connor 都係属于呢种啦。所以 Sarah Connor 好明显就係一个圣母嘅形象嘛。咁呢次呢一集呢就好明顯呢，即係如果超人就係呢個耶穌嘅一個 image， 即係又係一個嚟自外來嘅一個東西，可以拯救人類嘅一個東西，即係一個 savior 啦，一個咁嘅角色啦。 咁 佢亦都係使出各樣嘅奇怪嘅能力啦，係咪？咁甚至乎之前嘅集數裏面都有阿 Lois Lane 死咗，佢都可以超越時間救返佢，即係呢啲係死人復活呀呢啲咁嘅 做得到呢样嘢啦，改变呢个历史啦，可以。 Return 系啦 ，Return 入边佢自己又死过啦，跟住三日后复活添啦，嗰度做埋啦已经吓。咁今次呢一集咧，只不过都系净系讲到死啫，咁啊喺复活节上啦，咁、那个时间有啲特别意思啦，复活受难日啊嘛，仲要系，即系佢复活节唔止系星期五，即系佢喺北美系星期五先正式上嘅，咁所以嗰日直情系咪叫 Good Friday 啊嘛叫做。咁就係耶穌受難日上畫嘛，咁就係超人之死終於呢集最後發生，咁就係、是、即係食得好硬嘅，咁下集就超人復活啦，相信啦 ,ok, 咁超人嘅死就令到正義聯盟嘅誕生啦，係囉， 好似即係耶穌死咗就有即係教會嘅誕生咁樣。 好 ,Batman 而家無端係嗰個召集人㗎嘛做咗。 Batman 呢就係呢個保羅嚟嘅應該。 即係開頭又唔信佢呢個。 我聽過，因為如果你嗰個聖經嘅新約裏面呢，其實保羅呢好緊要㗎喎。即係其實保羅真係好緊要。即係其實裏面有13卷嘅書，其實係保羅書信13卷。新約入面喎。都係保羅寫嘅。咁 係佢寫 嘅。就係即係原本個名叫掃羅，就係追捕嗰啲即係嗰時嘅初期嗰班基督徒嘅人。咁佢又唔係咩嘅，即係佢雖然佢有羅馬人身份，但其實佢都係猶太人嚟嘅應該，因為佢都係學嗰啲即係其實猶太教嘅應該係。咁所以佢就梗係唔係信耶穌，佢嗰時覺得耶穌地嗰啲係異端嚟㗎嘛，即係猶太教嘅異端嘛，你就算依家你問猶太教啲人都覺得係㗎。咁所以佢就去追捕呢班嘅人，迫害呢班人㗎嘛。咁但係因為一個有一次耶穌向佢顯現，係即係唔知佢喺沙漠定咩，突然間好光㗎，咁佢就盲咗。佢就叫佢要入返去，係咪去大雅士甲定邊度啊？佢揾一個人，咁嗰個人呢就會幫我哋，咁結果嗰個人就令佢開翻眼睇翻嘢啊，咁後屘呢個咁嘅掃羅就改名做保羅咧，因為其實係咪改名唔知道，因為佢有啲話就話其實係用唔知用希臘文定咩，佢個名係保羅咁啊，即係總之嚇，咁最後屘就叫做阿波啊，即係阿波啊，保羅啊，咁結果佢就成為咗呢、這個建立呢個外邦人教會啊，即係分得好開噶嘛，耶穌嗰原本嗰班門徒咧，即係後屘嘅使徒啦。唔係 Eva 嗰啲仕途啊，即係十五仕途啊，咁其實佢哋嗰啲就係猶太人嘅，即係佢都係傳俾猶太人啊嘛。但呢個保羅咧，佢就開始傳俾其他人啊，其他地方嘅人啊。咁即係話後尾嘅天主教好多嘢都係後尾佢哋都係羅馬係咪啊嗰啲。咁佢哋咪外邦人教會，其實外邦人教會係由保羅開始建立。咁啊，甚至乎即係呢個嘅所謂宗教哲學啦，都係。基於好多就係保羅書信裏面講嘅好多嗰啲嘅一啲嘅哲學思想嚟嘅，咁所以其實你諗下呢個角色好緊要。咁如果 Batman 係有啲似呢一個咁嘅呢個人物嘅，即係就係佢開頭就係去即係呢個我自己 interpret 係咁啦 ，OK， 即係佢就去懟下耶穌呢度嚇，佢直接懟下耶穌，即係懟下超人啊呢啲嚇， 係唔相信佢係好人啊，會死， 係唔相信佢，係佢唔相信佢，咁最尾佢就相信啊嘛。是咪佢最相信嗰個嘛。咁結果就呢一個救世者即超人啦呢度嘅走咗之後呢，佢反而要去幫佢去建立正義聯盟㗎嘛。係咪 係啦，佢呢個臨尾就變咗話人係應該是善良嘅本性，反而講。 係。即係佢後尾係其實今集裏面呢因為咁講上一集呢就所有人都幾乎係恐懼呢個未知嘅力量呀或者呢啲嘢啦。咁所以第一集咁樣呢集就分成兩派嘛，就是、有人會當咗呢個超人係神啊，好期待佢嘅拯救啊嘛！你見到個屋頂即係水浸屋頂，即係畫咗個超人 logo， 跟住嗰個佢影翻上天嗰個超人喺個雲裏邊嚇，即係一個背光咁喺度飄緊，好似個神咁樣。 唔係佢係真做個畫，形象係咁樣托住嘢飛落嚟啊嘛！你話聽 托住嘢飛嚟嗰下， 或者個光咁樣影樣啊嘛。 幾次都係托住嘢抱住個細路飛嚟嗰啲，成日都降臨者嘅一種嘅表現啦。即係話咗，我都覺得刻意得有啲想嘔啊！唔好意思啊，即係使唔使啊？使唔使影咁多次？影一次 係佢托幾次啊？影 次嗰下有少少，我覺得有啲為你玩完未？你再影多幾次都係唔需要啦。我 get 到啦 ，OK。不過我知班觀眾都未 get 到嘅 ，OK。咁其實係有啲咁嘅意象啦，係啦，咁咁中間如果出現呢個朗基勞斯槍啦，咁就係用呢個黑氣石，即係用黑氣石做成武器呢，以往通常做成子彈呀或者其他嘅武器，今次呢係好刻意將佢整成一支槍呀。 係呀， 即係啲槍係講緊一支古裝嗰啲呀，即係整個尖咁後面整條 尖頭係有個柄咁樣拎住嚟 呀。唔係射嗰啲槍呀 ,ok?咁以前都好鍾意用黑石做子彈嘅 ,Batman, 即係我喺漫畫入面，今次竟然做成一支咁嘅，即係其實係聖槍可以殺神嘅武器㗎嘛。 係佢而家今次啲子彈變咗煙幕彈㗎嘛。 我今次嗰啲係變咗煙幕彈。咁佢嗰個聖槍㗎嘛，即係其實呢支係攞啲勞斯槍㗎嘛，係咪 可以殺神㗎嘛，即係。 殺神㗎嘛。咁當然啦，最尾冇攞嚟懟呀超人，叫佢就後尾用返啲支嘢嚟懟呀 Doomsday 啦，即係其實佢都係有即係佢原來都係用 General Saw 即係整出嚟，咁即係佢 佢都係有黑， 佢哋嗰啲細胞嘛， 咁 啊係。 所以就應該一樣可以殺到佢。咁最尾係啦，下次佢係用朗基勞斯槍懟低佢啦嚇。咁啊，當然超人自己都怕嘅。咁啊，同歸於盡嘅喎。咁啊， 犧牲自己嘅啫， 犧牲自己啦嚇。即係佢喺好弱嘅狀態都要衝埋，都唔識叫佢俾佢插死。咁啊，即係佢本來都未死嘅，佢要再插入啲，咁啊兩個都插入啲啊嘛。因為 Doomsday 嗰陣俾阿神入斬嘅手咧，佢又重生緊啊隻手，生嗰啲好 大骨灼啊， 咁佢就用嗰支骨兜嘢插穿超人個心口嘛，咁大家都插入啲，咁啊兩個都同歸於盡咯，結果嚇。 嗯。 咁嗰度跟住落嚟嗰幕就直情係嗰啲好多嗰啲油畫、聖畫，其中即係有好幾幅就係將耶穌由個十字架即係放翻來嘅嗰幅畫。那個意象 係佢呢度變咗，係啊！佢嗰件袍咪好似我包住嗰個塊布啊！ 直情係咁當然啦，你話漫畫裏邊就試過係蝙蝠俠都咁樣死過，係調翻轉嚟超人攞嚟啦。咁呢度就當然唔會啦，呢度直接係將超人當成係耶穌啊嘛。咁梗係攞啊超人落嚟啦。咁嗰度都幾明顯嘅，其實都如果你有見過嗰啲畫，即係佢嗰個動作啊，即係佢攞佢落嚟嗰個動作就係、是。 係佢咁樣爆發好怪啊！即係平時唔會咁嘅。 唔會咁，同埋佢嗰個動作啊，即係由十字架攞嚟到，即係隻腳係咁樣好似合埋，跟住就即係屈埋嗰個動作咧。 嗯。 即係點解超人會係咁嘅動作嘅？ 嗯。 佢又唔係釘十字架，係專登做㗎啦。 係。 專登做翻俾你睇啊嘛，係咯，就係、是、咁樣彈佢落嚟，攞翻條絲落嚟嗰度。即係好。係 咁樣包咗佢啊嘛，我係咯，你平時正常唔會咁樣衰，揾個劍袍咁樣包。 係非常刻意嘅，做翻個咁嘅意境出嚟嘅，咁我唔知道大家而家咁講講，大家會唔會睇得到呢？好啦，咁至於啊呢個嘅即係老母嗰樣嘢咧，點解咁重要咧？咁如果解到呢度，大家會唔會容易明啲咧？因為呢個神嘅人間嘅媽就係聖母啊嘛。咁耶穌釘十字架嗰陣就同瑪利亞同佢一個門徒嘅約翰講啊，佢話呢個母親看你的兒子。跟住又同嗰個門徒話：看你的母親，從此啊咩咩，那門徒就接他子家裏去。咁其實係即係佢即係其實佢呢個就係托孤嘅，佢原本講呢、這個嚇係嚇。咁、啊、其實佢呢度借用就係、是、即係我的母親就叫你的母親啊嘛嚇係 咯 get 到未 嚇嚇，即係 Batman 嗰度啊， 冇錯，即係大家嗰、那個。共同嘅其實，即係當然佢，因為呢度就講係個名一樣，但其實佢後面個意思就係、是，其實係大家係共同嘅個母親。咁當然呢啲係啲好意象嘅嘢啦。OK， 你唔明我都好難解釋俾你聽。即係到底聖母喺即係聖母，多人係天主教就會比較重視啲啊。OK， 咁但唔係話基督教唔重視嘅，即係基督就唔會當佢即係有咩特別力量啫。但係聖母當然都有一定嘅即係。 地位係啊，有個位置喺度， 一定一定啊，始終嚇。咁所以其實你想象下喺呢啲咁嘅，即係有呢種基督教文化嘅寫作入面，你相信即係佢哋呢個好重嘅，即係你等於你寫孫悟空，你諗下觀音係乜嘢嘅地位？你諗下，好重要係咪？ 係 啊，好重要啊！咁所以呢度唔係話咁簡單，你就係諗就話嚇咩？佢就係個媽個名一樣咁簡單咁樣。其實如果你當佢係瑪利亞咁，你明唔明啊？咁會唔會明啲？ 嗯， 即係我媽就係你媽。 係 啊，咁同埋佢呢度當然啦，佢俾一個機會阿 Batman 去即係多年嘅心願就去救翻佢自己阿媽。當然呢個唔可能發生，但係今次佢藉住去救阿超人呢個阿媽，即係當然唔好講成因為笑話話佢。十年前瞓過嗰樣嘢啦，呢個喺呢個故事入面冇發生 ，OK？ 嚇，呢個關事啊！ 第二套電影 嚟嗰套，我唔係 Batman 嚟嗰套嘢， 嗰個係 Superman 嚟噶，成日調翻轉阿佛嚟做，係嗰個一陣再補翻講啊。咁呢套戲入面就係即係其實俾個機會佢去救翻自己阿媽嘅呢樣嘢啊。 嗯， 其實係一種 唔係好明顯，其實我一做嗰時已經係佢特登咁樣做，已經知道佢鋪排啲袋要睇到嗰啲 啊，係一種救贖啊， 係咯， 唔知 get 唔 get 到啊？即係呢度佢借喻就係耶穌啊，佢係一個佢而家終於就是、耶穌去救贖咗佢啊嘛，即係超人啊耶穌嘅話，佢個 Batman 就俾佢救贖，就係、是、佢通過 佢嗰黑暗啊嘛，因為 Batman 跌咗去， 即係通過你去救佢阿媽，佢 因為佢講到 Batman 成個點解會變成 Batman， 呢度就變咗係因為佢阿媽嘅原因重啲嘛，佢呢個 係咯，呢度呢個版本係 咯，佢永遠都唔可以翻翻去做得翻嘅嘢嘛，咁呢度佢咪俾佢一個救贖嘅機會，就係、是、救佢阿媽咯。 嗯， 即竟然是由 Batman 去救阿媽，其實全部嘅超人咗去救阿媽嘅二飛。 啲人咪喺度笑呢度咯，成日都。 其實唔係嘅，其實意義上就佢專登俾呢個呢一樣嘢 Batman 去做啊嘛。 係咯，彌補佢，可以救贖到佢俾佢做。 係救贖啊，係一種救贖啊。咁嗱，明啲咪啊？咁樣睇。 嗯。 啊、即基本上呢個係一個、基督教文學嚟㗎，你咁樣理。 臨尾咪變咗信咗佢咁啊？ 咪信咗咯，信耶穌。咪得咯，明咩？我唔係吹水㗎，你如果我係吹水解唔到出嚟㗎，頭先嗰堆嘢。呢套戲後面好明顯係有個咁樣嘅意識喺度㗎。咁你將你表面上嗰個故事呢反而你解唔通嘅。覺得好似好似棘住嘅。 想做咩呀，點解開頭咁唔鬼地想揼佢咁做咩呀。 咁而家我咁講會唔會明好多，原來後面佢有個潛台詞就話俾人原來呢個係超人電視基督咁。咁當然啦，再深啲啦，係啦。咁就係、即係講過啦，第一集就係人對未知事物恐懼，就係所謂未 ready 㗎嘛。咁呢集就係一半半㗎嘛。咁去到最後就似乎所有人都認定超人就係救世主㗎嘛。咁明顯啦， Batman 都話，咁但係而家救世嗰個就已經離去啦。咁係咪佢哋需要去結集其他 嘅人呢 嘅人呢，咁樣咁好明顯啦，係咪呢個。咁嚟自天上嘅降臨嘅到底係神定係魔呢，咁呢個反而係 Les Luthor 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咁呢個亦都係最初呢係 Batman 嘅疑問嚟嘅。咁到底佢係基督定係佢係敵基督呢，咁其實佢係問緊呢樣嘢㗎喎。因為超人好明顯你睇到佢喺唔平衡嘅世界入面佢係惡魔嚟㗎嘛。即係第一集都出現過呢一幕㗎，佢自己超人自己見到呢一幕 變黑色㗎，係佢自己著咗黑衫。 跟住其他人死曬嘛。咁其實嗰度咪 General Saw 咪去即係想俾呢個意象㗎嘛，即係其實佢哋抌呀超人落嚟會唔會係好似呀悟空，即係格古洛呀應該叫做。 係呀。 悟空係地球名嚟嘅。即係抌落地球其實話原本係想統治地球㗎嘛，等佢。 係呀。攻打你星球㗎嘛，本身。 就話佢好彩話佢細個冚身頭咗唔記得咗。 係呀。 係咪好真係咁講㗎嘛。 係呀，真係咁講㗎，係呀。佢喺個瀑布上高咁跌落嚟嘅冚真係頭嘅唔記得咗佢個任務㗎嘛。 變咗咁善良啦，原本你係咁其實超人嘅另一面可以變成就係、是、好似而家你見到一個咁嘅好恐怖嘅一面。咁喺佢哋嘅意象㗎嘛，呢就係意象㗎嘛，油畫裏面嘅預言同意象㗎。呢又係聖經嘢嚟㗎。預言同意象好重㗎呢樣嘢。你睇過嗰個 Kingdom Come 呢，Kingdom Come 就是另一個故仔啦 ,ok, 即是超人哋老曬嗰個故仔，其實嗰個又係好啟示錄 feel 嘅。咁其實呢啲根本身就好鬼聖經嘅感覺嘅嘢嘅，即係佢成日鍾意將呢啲咁樣嘅明明就係超人嘢嚟，佢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咁呢個就係 DC 超人同 Marvel 即係有其中一個分別啦，係 呀。即係等於 Pixar 同夢工場。佢啲動畫嘅分別啫，我成個。 咁你受唔受？咁當然啦，你如果好抗拒呢個聖經嘅或者咩嘅，咁我覺得你又唔好唔係叫你信啊嘛，即係我叫你需要理解一下咧。因為其實你基本上民主政制又好，基本上而家嘅一般嘅法律都好啦，你都係基於呢個聖經精神去寫成的。 嗯， 係啊，即係你而家享受緊嘅自由社會好多嘢都係因為有呢個聖經呢個文化，係嘛？而衍生出嚟嘅，咁其實你唔需要理解。咁其實超人地象徵緊嘅就係呢一種美國自由嘅文化思想啊嘛。咁其實係全部一脈相承嘅喎。如果你覺得好老土嘅話，咁你就唔好去上街爭取民主啦。係咪啊？你覺得係老土？真係老土？ 冇啊冇啊！呢啲問題係成日有 question， 唔係話老土啊。 當然呢套戲佢都係一個 question 㗎啦。 係啊， 係一個 question 㗎咯。係啊，係到底係啦。咁同埋。人神魔戰啊嘛，呢度好明顯啦，人同神去打啊嘛，日同夜去打啊嘛，係咪呢個 Les Luthor 講㗎嘛。 係啊。 咁既然人打唔低神啦，不如出魔啦，係咪，咁最尾就係 Doomsday 嘛。咁人神魔戰係咩啫，人神魔戰咪香港名嚟嘅呢個。其實係咪就係宙斯個女，今次的版本就係神女俠啊嘛。 嗯。 即係佢而家新嘅版本神女俠係即係或者新十二神女俠就係宙斯個女嚟嘅，即係唔係天堂多人泥做出嚟嘅。 咁呢個又變咗咁啦。咁其實都係有啲神族啊，啲咁嘅嘢都係即係算係神族啦，成日半神啦， 係半神啦，邊個設定 勢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個神話嘅嘢係好重。咁如果你對呢啲結構冇乜認識嘅話，你當然唔會睇得明啦，好正常㗎，我都好正常，我唔可以怪一般嘅觀眾喎。呢個結構我諗連好多鬼佬嘅觀眾佢都未必識。 嗯， 即今時今日啊，係啊， 佢哋唔用呢個出發點嚟睇喎，而家全 嗱呢個其實如果你喺正式嘅以往嘅超人嘅電影入面咧，都有用呢、這個用呢個方向去剖析嘅。呢個其實係喺超人嘅電影入面一啲都唔陌生嘅，係啊，即嗰種外國啊， 係、 即所謂 Christ image、Christ figure。如果你去 Wiki 你自己查一下 Christ Figure， 好多電影都有㗎，即係頭先我都舉例過 Terminator 有㗎，好多都有㗎。其實呢啲只係冰山一角，咁超人就比較係最接近嘅，因為佢係好接近㗎嘛，最接近嗰樣嘢㗎嘛。 嗯。 你話 John Connor 嗰啲都係我、哦、都係因為佢係反抗軍領袖，都係咁啫，係咪係咪即都係因為佢有個媽生咗出嚟，咁你就因為你知道未來嘅歷史，咁變咗好似個預言咁㗎嘛，你咪聽落變咗好似一個聖母同一個救世者，咁其實佢梗係唔係啦，即係梗係爭遠啦，同超人係嘛？咁但超人係一個救世者呢、這個就好明顯同埋好比較呢個比喻係最直接嘅， 嗯， 同埋最似嘅，係啊。咁所以點解啲電影入面咧佢咁重去玩呢樣嘢咧？咁我覺得佢真係而家呢套戲仲重過上一集，上一集仲重過之前基斯杜夏利夫。 呢個係好擺啊！ 嗰個版本其實好隱藏嘅，你唔係咁易睇得出嘅。 嗯， 系啊，但系噶嗰个系真嘅。你如果你睇翻当年嘅外国嗰啲咧，即系有质素嘅影评系有咁讲过嘅。系， 嗯， 咁啊，今次呢套戏竟然或者暂时冇人咁提及咧，其实我就觉得好，系咪连外国嘅影评嘅 level 而家都比较即系都降咗 grade 咧？ 咪佢哋睇得多 Marvel 惯习惯咗用我咁嘅分析嚟睇咯。 咁所以我覺得今次香港咧係少年尼賽亞呢個戲份係 drop 咗咧，就可惜啲，因為其實大家咧順便睇埋嗰度咧，哇，互相呼應話真嘅兩套戲， 嚇、 啊，裏邊少年尼賽亞嗰個哎呀老豆啊約瑟啊，都同佢講啊，你未 ready 啊， 嗯， 係啊 ，exactly 啊，同上一集《Man of Steel》一樣啊， 嚇、啊，奇雲高士拿同佢講嗰啲嘢 ，exactly 啊，係啊，就話、是、你未 ready 啊仔啊。即係你唔好周圍去行神跡啊！係我啱嘅，你救人幫人係好嘅，但係就係其實咁樣係有時會帶嚟更大嘅問題啊，或者令到其他人受到傷害啊！調翻轉，因為有好多壞人啊，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仲未明白呢啲嘢嘅時候，你就亂咁去救人嘅，都唔係等於係好事， 係 啊，咁佢叫佢啊，你再咩啲先？因為佢好細個啫嘛，佢戲入面嗰個七歲啫嘛，佢就係識即係啲雀死咗，佢咪整翻生佢咯；啲人死咗，我咪整翻生佢咯。既然我有咩能力，係嘛？點解唔好咧？點解你叫我唔好去做咧？咁佢唔明喎。 嗯， 係咯。咁係咪同上一集《Man of Steel》好似啊？ 係咯，我見到佢走去救啲人唔救啊嘛。 係啊，我明明可以救啲人，點解我唔可以？點解我唔去救啊？唔係淨係話你揭發咗，即係人哋知道你係怪。當然啲人都知佢係怪啊，係。梗係有問題啦，即係但係除咗咁之外，有更大嘅問題，因為人類仲未準備好啊。 嗯， 係咯，咁佢竟然嗰套戲呢套《少年尼賽亞》都有提及過呢啲嘢喎，咁你睇唔使唔使睇啊？不過我諗可能網上或者會有得睇㗎啦，好快咁啊戲院冇啊，大家等等啊，係咯。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呢套戲就應該會大家容易會明啲點解佢有啲咁無厘頭嘅劇情啦。係係，如果個劇情純粹，從表面睇咧，真係無厘頭嘅，我唔否認嚇。但你從翻一個神學嘅角度睇，即係你當佢其實係有啲宗教嘅暗示咧，咁你就即刻嚇，原來係有意思嘅嚇。 嗯， 咁會唔會好啲啊？ 嚇！ 我驚大家聽到瞓咗啦，又係啦。 係一講耶穌咁啊，佢哋即刻瞓啊。 係啦，唉，真係悶啊，大佬嚇。唉，講超人， 我睇緊超人片都係講耶穌嚇。 係啦，咁啊就係因為你睇唔明咯。 嗯。 啊，冇噶啦！我谂全香港都我哋一个节目会咁讲嘅，系。 哦，唔系啲节目而家全部系咁插啊，唔知道做咩噶。 咪就算赞你都唔会讲我头先讲嗰啲嘢咯。 哦，系咁赞都唔咩？佢嗰啲如果赞咧，系啲 fans 话要摆落去嗰啲嘢，令到佢高兴嘅。 咁当然佢每一个镜头都有啲即系画面上嘅暗示咧，嗰啲或者不如大家即系未睇朋友入场或者睇朋友都再入场， 再睇下啦。即係其實佢每一個鏡頭攞啲，一嚟就攞鏡好靚啦，二嚟其實佢有都有啲 meaning 嘅。 嚇、啊！唔係，呢個導演一向佢嗰個鏡頭運用同埋啲慢鏡、快鏡嗰啲一向都係靚嘅。 即係佢點解要插低棵花，將遮住老豆個名字？嗰啲其實係有意思嘅，唔係亂咁嚟㗎。同埋佢個鏡頭係近啲嗰邊係佢阿媽個墳嗰個字啊嘛。 嚇嚇！ 係咯，係咯。開頭嗰粒珍珠點解會跌咗落去蝙蝠洞啊？ 嗯。 點解阿 Bruce Wayne 個細路仔 Bruce Wayne 會上升啊？呢啲咁，其實佢好多嘢都係有好多意象、好多意味喺度嘅。你或者大家真係 係唔合？如果你睇嗰時咪講唔合理都咁 啊！你 dab 下再 dab 下，好多嘢都有嘅，唔係話咁即係其實好豐富嘅呢套戲。所以你話悶係其實你唔知道佢嗰個好美嘅地方喺邊咯，因為 嗯， 你再 dab 下，其實裏面係每一句對白、每一個鏡頭其實有嘢 dab 到出嚟嘅。咁當然我唔能夠話俾佢每一個鏡頭都賦予嗰個意義啦，即係我諗我哋都唔能夠話佢一定係有嗰個意義咧。大家可以試下 dab 再 dab 下啦，係啦，因為我都係好咁睇咗一次啫嘛。我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分析咧，其實你係要揸住餅帶攞嚟 慢慢睇睇幾次 嘅嚇。咁我真係睇過入場睇過一次咁多啫，我都想。 系有多中間位嗰啲佢講咗飛，我留意唔到喎。其實再睇 之後發覺佢之前講啲嘢原來有關，我都冇機會聽翻之前其實講啲咩，我唔記得咗講咩。佢講嘅真冇意思噶嘛，好似 係啊。 後屘誒唔係喎，原來佢同事講，哎呀，我都冇機會聽翻佢講咩。咁有咩辦法啫？我就入場睇咗一次。你估咁易睇第二次啊？大佬而家都好難買飛噶，大佬。 哈哈。 咁啊，遲少少啦，睇下如果再睇多次嗰陣再有嘢 dab 到再同大家講啦，係啦。咁其實頭先我哋講啲嘢都已經唔少㗎啦，馬算嚇 嚇，都好多套戲入邊 嘅，拆咗少少彩蛋出嚟啊，係嘛又嚇，拆咗啲係嘛，咁啊算係咁㗎啦，係嘛。我起碼蘇花我都唔見有人香港人講呢啲嚇， 就唔會啦講呢。 唔係而家呢排講得最多咪話十年前啦，係咯，超人老母同阿 Ben 唔係而家即係香港所有而家個重點都喺老母度啊嘛。 唔係講翻啦，嗰套戲叫咩？叫 Hollywood Land。咁啊，香港好似叫做咧驚殺荷里活。有另一個名字叫銀色殺機。咁啊咩嚟嘅咧？就話 Ben Affleck 就做翻當年啊，好似第二個超人演員啊，即係嗰時係咪黑白嘅應該嚇？係咪黑白的？唔係好有色嘅啦已經。嗰、那個好有色。 我唔記咗，好早。 嗰個人個名字又係叫阿 Reeves 嘅喎，即係真係好巧喎，真係又係要死 嗯， 咁啊叫 George Reeves， 即系其实嗰时佢哋就系有超人诅咒呢件事噶嘛， 啊有啊， 超人会濑嘢，甚至会死人，唔死人都好大镬噶嘛，咁啊真系应咒喎，嗰时有好多个都，咁呢个 George Reeves 就离奇死亡嘅，咁就是 Ben Affleck 饰演呢个角色，咁所以嗰套戏入边咧，阿 Ben Affleck 真系有扮过超人嘅， 就有啊，系， 佢真系有扮过超人嘅，喺个戏入边佢都有扮过，因为佢个 有扮系 饰演超人噶嘛。系啦， 系啊， 咁嗰个啊超人老母嗰个角色就好似系个系咪嗰个电影公司个人个老婆定咩嚟嘅咧 吓？我唔知道，我都冇睇啊。 咁当时 我见过个片段啊，成套嘢我冇睇。 系啦，咁当时啊超人老母呢个演员都系41嘅啫，系咪？ 嗯， 好似佢而家 后生啲啊，我自己 而家好似都系51啫，佢又唔系老到话好老嘅，咁又系咯，系咯。 唔係你同阿法靈唔係差好遠嘅咩？要記 得。唔係佢個故事入面都係話佢係煲老牛嘅。 嗯。 佢故事入面都係嘅，啱年紀嘅。 嗯。 咁嗰時阿法靈又後生十年，你計翻先，佢嗰時唔係一咁係咯。咁有套咁嘅戲嘅，當然呢套戲冇乜人睇嘅。OK， 不過你中意攞翻出嚟，咁佢兩個係有上過床嘅一套戲入面。 嗯。 的確有場嚇，咁大家好中意 key 嗰幅相就係佢兩個瞓埋一齊咁有個大。 係啊，跟住之後喊喎。 哦，系下边加多福超人喺度，好似 喺度嗌啊，好惨噶 嘛，系啦，咁样嘅，咁啊，大家就唔知冇翻系好 focus 啊呢件事上边， 知道到咯，而家系比较讨论。 其实呢个就系笑话嚟嘅啫，就实质同你家套戏一啲帮助都冇。 系，同埋因为套戏，我谂佢因为同平时 Marvel 完全冇得笑啊，啲人系唔得嘅啫。 冇笑，呢套戏冇笑位，真系冇笑位。 唔系佢连阿 Alfred。喺度休，即系喺度休啊！阿 Batman 咧，啊，即系阿 Bruce Wayne 咧，佢讲嘅嘢都唔好笑嘅，即系佢好似想笑咁，但系其实你听完之后觉得 唔好笑。唔好笑，你就算啊，Lex Luthor 系咁啊，讲嗰啲咁嘅冷笑啊、冷笑，你真系唔好笑，你觉得好变态嘅，大佬。 系咯。 你就会觉得佢黐线嘅，你唔会想笑嘅。 系咯，唔会笑，佢讲嗰啲嘢唔好笑嘅。 套戏真系唔系想你笑嘅，佢嗰啲，所以呢套戏其实嗰个 唔係真係真係賭神朱古力咯，你食得到就好食咯，係嘛？即係好苦噶。 嚇、啊！你唔同睇開，即係你媽火啲，就算點樣佢個古仔認真，佢中間神笑啊。 但你中意食呢啲咁苦嘅朱古力，佢覺得呢啲先係朱古力嘅。 嗯。 係啊，你平時俾嗰啲咁嘅咩咩出邊你買嗰啲咧，佢覺得根本係牛奶味嚟嘅。 落甜得滯咯。 係咯，甜得滯咯，即係牛奶味搞到朱古力冇定期啊嘛，就係咁你呢套就係朱古力味啊。牛奶味又唔争气啊嘛，咁你咪觉得系咁咯，系咪 ？Exactly 就呢套戏嘅问题系嘛，就系、是、嗰个朱古力牛奶嘅问题啊嘛。到底应该朱古力重啲啊，定系牛奶重啲啊嘛？ 嗯，但系我啊觉得，因为佢可能同埋佢剪接同埋佢压，即系塞嗰啲片段咧，令到佢啲人睇惯咗系一戏，即系连住咁佢嗰度，佢唔知嗰样嘢系乜，同埋咩佢咪觉得系。佢打斷咗套戲喎！ 你而家喺度講緊嘢嗰啲人，覺得佢個觀影年齡有幾長啫？ 嚇！ 或者 OK， 或者你可能你正常電影嘅觀影年齡或者 OK， 但係佢哋對呢種英雄電影嘅觀影年齡有幾長啊？咪又係由 Marvel 開始？ 嗯？ 佢對於幾耐之前開始睇呢啲嘢啊？佢有冇 even 有佢心目中有冇佢其實有冇睇過基斯魯化里夫嗰個啊？唔好再講舊啲嗰啲啊！佢冇睇過㗎，即係可能或者明珠台睇過咁嗰啲睇過囉，即係水過鴨背，你有冇真係去 step 真啲嗰時嗰度超人裏面嗰啲意象呢？ 嗯， 咁當然咁我哋嗰時因為要做功課，所以就逼都要睇嘅，咁但係我自己 OK 嘅，我對嗰套戲，咁所以都會可以交功課，都要做返啲分析，咁所以都叫做係吧，即都叫做我係真係因為做功課嘅原因，所以我做過呢個 study 嘅 ,ok, 當時。咁如果唔係我都未必會將到咁舊嘅戲去翻睇 ,ok, 咁呢個事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係專業做影評嘅人，冇理由冇呢個咁嘅分析囉。 冇啦，佢都係而家超級英雄。 即係我講我去學嘅之前，咁我梗係唔識分析啦，我識唔到去學啦，係咪。咁而家講緊你呢啲，你應該係識點出嚟做影評㗎，係嘛？理論上，但我發覺香港好多影評啲人其實唔識分析嘅戲，都係睇完到佢中意唔中意咯。即係其實佢哋就係俾中唔中意分，唔係佢技術上去分析緊。 唔係啲人問都係咩啦？好搞笑㗎！佢係咁講咧，跟住啲人下低留言或者咩問咧，都係一句講曬得定唔得咁啊？ 咪咯，咪邊只股票升定跌係俾個 number 嚟啊嘛？ 係咯， 同埋我。見到啲人啊，話點解呢套戲啊，我要做功課啊，點解呢套戲我要睇過漫畫？喂，你可以冇睇過，你可以嘅。咁呢個咪就是你自己令到你入去睇套戲冇癮，冇唔係你要啊，係你中意就可以做呢個功課，你中唔中意可以唔做，唔係你要啊，係你唔做嘅話咧，你睇套戲咧，你梗係咩都唔明㗎啦。 唔係咁，但係我其實我冇乜點樣話咩做功課。但係如果有認識嘅話，睇咗佢，其實佢暗示，即係我未必 dive 到佢入邊咁多，我咪之後查咯可以。但係我做嗰時候，我即係佢套戲做我睇，我都覺得係佢有信息俾我都 OK 㗎，我 唔 會講悶㗎喎。 即係其實你都有基本認識㗎嘛，你對超人蝙蝠俠，同埋你都係睇過以前嘅超人蝙蝠俠㗎嘛。我一講嗰班人，佢哋冇睇過嘅零㗎，直情。 系嗰啲人完全唔知系咩人嚟嘅，啲人走出嚟。 唔知咩人嚟噶，大佬咪有啲都我听我哋啲节目，大佬佢连上一集都冇睇过噶，咁你讲咩呢套戏啫？嗱，上一集冇睇过，你一定唔得，我同你讲。呢一集你一定要有睇过 Man of Steel 嘅，如果唔系你真系好多嘢唔知咩事嘅。 唔系个意思 get 唔到咯，你知道咩事嘅，咪超人落袋，你又惊佢咯。 都唔係㗎，其實你驚唔到㗎。你睇過你唔知㗎。如果你冇睇過呢，你都唔知開頭做咩喺度打到乒乒乓，你唔會知佢做咩㗎。 嗯。 唔係，即係你唔知，你當佢有一場大戰，但其實你唔知道場大戰背後到底發生咩事，其實唔得㗎。 哦，係唔明白佢嘅意思係做咩。 明白㗎，所以你點會唔悶啫？ 啊、 其實有時你悶唔悶就你明唔明白佢做乜啫，咁因為我唔係好識睇跳舞嘅，因為我唔知佢每一個舉手個頭足，佢嗰個咁嘅轉身其實咩意義，咁所以我唔睇芭蕾舞，我咪覺得悶啦，因為我唔明啊嘛。 係，如果你係跳嗰啲嘅位，識嗰啲，咪知道佢跳嗰陣時係做乜咯？ 哇！呢、這個 表現咗咩咯？你動作係 呢個動作有幾難度？幾多分係嘛？哇！呢、這個幾犀利，咁你咪識拍手咯？我已經好難嘅咩？我真係唔知道，我覺得佢喺度轉下轉下已經好難㗎啦，先乜原來轉下轉下再有分嘅咩？咁我唔識啊嘛，係咪？我唔識，我唔明啊嘛。咁所以你點可以話你唔明？你係冇責任，一梗係有責任啦！我同你講，你咁咪你睇任何嘢。 嗱，即係好簡單啫。咁啊，呢套戲歷史唔係呢套，即係話你睇到二次大戰嘅一套戲咁。喂，你連希特拉都冇聽過，咁你會唔會知道發生咩事啊？ 係嗰條友咩人嚟？ 嚇，嗰條胡鬚佬咩人嚟㗎？點解咁緊要啊？點解過想殺佢？你都唔知道。嗱，你唔好話誇張喎、啊。有人我講話佢未聽過大和號，我唔係講宇宙戰艦啊。 係日本近時嗰隻。 二戰咧，佢冇聽過。 嚇！ 好冇嘢。 嗯。 唔係我唔知而家啲人做咩㗎啦，係咯，即係你唔識希特拉有嘢企。咁但係你唔識希特拉係我你唔使識，咁你入到你咪戇誇誇咯，坐喺度。 有條胡鬚佬係咁指手畫腳做咩？ 點解嗰啲人咁想去暗殺佢嘅咧？係咯，嗰條黃線佬嚇喺度成個黃尖咁噶嘛，個頭梳埋喺邊噶嘛，講嘢噴曬口水咁樣，做咩啲人過想殺佢嘅咧？做咩咧？佢做錯啲乜嘢咧？咁嗰套戲唔使交代埋啊希特拉做咗啲咩啊？ 唔知啊，佢哋覺得要啦。 嚇、啊，即係佢哋話啊嘛，話呢套戲有責任啊，佢哋就冇責任嘅，套戲就有責任將所有嘢都呈現喺佢面前。咁點樣叫所有嘢咧？包括 所有嘢， 包括 咗成套連續劇做啊，要慢慢睇啊。 包括你對歷史嘅無知啊。 嚇、 啊！咁、啊、超人同蝙蝠俠呢兩個人物 嚇。啊 其實你應該對一般人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基本認識嘅、嗯。你即係起碼對寫劇本人嚟講，因為其實呢套戲咧，佢都係諗住拍俾美國嘅民眾睇嘅啫。你其他國家的人你睇咪睇，唔睇咪唔睇咯。我點知道你香港？我點知道你中國啲人？你對蝙蝠俠同超人有咩認識啫？我點知啫？但我是唔是必要知先？對編劇嚟講。 系咁，我知道有多人如果冇睇佢超人，佢完全唔知系咩人嚟噶。 即、 就、 系、 是、 我嚟教英 語。唔系好多人个印象超人就系着条红底一个面一条好大力嘅一条识飞一条友噶嘛。 我嚟教英文，咁我使唔使预期你连 A B C 你都唔识嘅？咁我谂住嚟教英国文学，唔系嚟教幼稚园噶。 嗯。 咁原来由 A for Apple 开始教啊要。 幼稚园开始教。 是不是定是原来低能院连 ABC 都不教不懂的呢那我要就哪一个层次的观众呢到底这套戏要啊那我等等我那些民众是懂 ABC 的嘛是懂基本的英文的嘛我就得你这么多你真的好笑的我告诉你你做任何戏看任何戏你是有絕對責任你要做功課的我就不嬲都是這樣說的了。你不做功課而導致你看到戲你不能夠欣賞裡面的任何東西呢這些完全是你閣下的責任。 嗯 是不 是沒有、啊、我就沒有怎樣做功課的平時看但起碼我坐底知道套戲入面的人起碼知道什麼人先。 即是你那些你做了的了你已經。做功課呢包括睇下人哋個 trailer 啦。 嗯。 係咪呀 係要。 了解一下套戲有啲咩演員呀係咪 呀 有咩人做嘅先套戲喂佢 ,what the hell 套戲 about 㗎我意思係咁㗎喎。 嗯。 呢個程度嘅所謂做功課以往係阿婆去睇戲都會做嘅。 嗯。 人哋都會問下喂我哋今日去睇嗰套戏啊讲乜㗎咁样关于咩戏嚟㗎係喂你以前阿婆都会问下嘅即係都会大家想知道下嘅甚至乎呢戏院会派一张叫戏桥嘅嘢俾你去睇嘅。咁而大家呢係会准备一下了解一下嘅唔係话咁样盲中中入去都唔知咩戏咁样入去。连嗰套戏其实咩性质嘅戏都唔知道。你就自己有一啲錯誤嘅 expectation， 咁呢啲係邊個嘅問題啊？跟住自己就 set 一大扎期望，跟住人哋達唔到你嘅期望就喺度 hurt， 咁點解人哋要達到你嘅期望呢而家你應該了解下到底你係入嚟食咩菜啊嘛？我講過好多次㗎啦。 係，呢個講咗係啊。佢究竟拍咩出嚟？佢想表達咩？你睇咗佢 tap tap 到啊？ 喂！即係你喂唔係喎你講食啲人而家反而會做功課㗎喎會走去 OpenRise 睇下啲食評啊幾多粒星啊咁㗎喎。 吓、 啊、都了解下呢间嘢食乜鬼嘢噶。咁虽然话日本料理啊，入边日本料理而都有好多种噶嘛。日本拉面， 哦系啊，你食嘢啲人都会睇下间我间嘢得唔得先去啊。 一嚟得唔得嘢？喂，都睇下佢食乜噶，大佬啊！ 系辣嘢好劲咁，我唔中意食辣嘢，咁点去嗰间嘢咧？ 系咯，即系我啲朋友唔食鱼生嘅，咁都要了解一下。喂，呢间日本料理系咪得鱼生嗰种噶？唔系，原来佢系好多嘅，好多好多热食咯。其实你完全唔食鱼生，佢都仲有好多款嘢可以叫。哦，咁啊啱啦。咁呢啲咪即系咁啊？即系你对你将会购买嘅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服务去了解一下啱唔啱你，跟住你先去啫嘛。我所谓做功课系做咩事啫？ 嗯， 喂，系 for your own good， 系咪？你唔做功课，叫佢入咗去，你都唔知道人哋食乜。哎呀，原来呢间嘢净系食鱼生，死啦！我都唔食生嘢嘅。 嗯， 咁你咪濑嘢？咁濑边个嘅错啊？系你自己嘅错咯，边个嘅错？唔通系嗰个拖鱼生嗰个师傅嘅错啊？喂，咁佢哋而家就系觉得系你嗰个鱼生佬嘅错啊嘛？ 吓、 啊！你个鱼生佬应该煮熟啲鱼生出嚟俾我食啊嘛。 嗯。 吓、啊，唔系我见过啦，喂，师傅同我兜熟佢啊，咁样吓，系、啊、好彩嗰个人，因为佢唔系日本师傅嘅铺头，佢喺间香港嘅酒店咁讲。如果唔系咧，我肯定个日本师傅攞把刀出嚟追杀佢。我同你讲。 嗯。 你试下喺去啲日本真去日本嗰啲食寿司地方，你试下同个日本师傅咁讲啊，你睇下佢咩反应你啊？ 嗯。 吓、啊，听到我嘥气啦，即系。即系老实讲啦，即系识睇识睇，唔识睇咪学下咯，系嘛？的确冇人一生出嚟就识行识走识讲嘢，所以其实亦都冇人生出嚟咧就识睇电影。我以前都唔识嘅，我以前睇戏都系睇古仔嘅啫。我哋系去上堂去成学翻嚟嘅。咁啊马仔都好犀利嘅，马仔冇上过，但系马仔又识睇嘅，系啦。咁你系咪咁啊，阁下？咁如果你系，咪恭喜你咯。咁但系我恐防全香港嘅观众。唔会有几多个系咁咯，咁但系马仔系因为睇咗好多年戏噶嘛，你唔系无端端识噶嘛，系咪？ 我咪由细睇到大， 由细睇到大咯，系咯，即系 唔系？其实唔系，其实都系睇嗰阵时睇咗，有冇谂过入边想讲咩啫？成日都，如果你就咁斋睇，好多人都好睇好多戏，不过睇完佢完全唔记得噶嘛， 冇错。 即系我成日觉得睇完如果唔记得，等于冇睇啊嘛，所以咪成日记住咯。 咁你唔係就記得嘛，你分析咗套戲嘛，咁但係呢樣嘢唔一般人好少㗎。 咪咁睇得多可能就咪即知道啲人想點樣拍位去做乜咁有少少喎。如果記得到咪慢慢會知道，即食得多咁知道佢平時咁樣整嗰陣時想做乜囉。 即基本上人人都日日都食飯 㗎。吓 食咗幾十年飯咁唔係個個都變食家㗎喎，的確。好多人真係擺落個口度跟住變咗嚿屎嗰彎出嚟㗎咋。佢食咗乜都唔知㗎，真係佢哋知樣嘢貴定平囉，唔識食㗎，基本上好多人都，所以其實真係唔係一定㗎。所以如果你冇咩天分，自己自學識到呢，咪學下囉。其實有堂上㗎，真係有點樣欣賞古典音樂，有點樣欣賞電影嘅班㗎，即係唔該香港人即係去學。不過我知嘥氣㗎，學嚟做咩呀？問題係 冇得俾錢消磨時間嘅，做咩？ 系咯，我 kill time 嘅啫嘛，系嘛？我 not even entertainment for 系嘛？ 吓套戏睇得唔分咁啊，梗系好衰啊套戏啊！ 咧捞紧电影行啲人都唔使识啊嘛， 吓吓， 咁使乜识啫？咁即系，咁啊真系唔识咯，系咪？咁咪差咯，吓咁你其实你香港嘅文化咪低落咯。如果大家去睇下同一套戏，即系今次呢套《蝙蝠俠對超人》，你睇下台湾人系点样写，吓台湾一般嘅民众啫，我讲。佢哋唔係影評人嚟㗎，觀眾嚟㗎啫。觀眾寫嘅文章裏面嘅嘢係有見識過香港嘅影評人嘅。嗱，嗰班人真係唔係影評人嚟㗎，講台灣嗰班係真係普通觀眾嚟。但人哋係即係識睇咗佢分析嗰啲戲嘅，大家自己上網去學習下。其實有時可能睇多啲呢啲文章，你都會識睇戲嘅，就有都得㗎。其實如果你有咁嘅天分，你可以去自學嘅話，可以㗎，睇多啲都唔錯㗎。我都建議。 哦，係啊，其實佢寫啲嘢，你嗰係唔係咁自諗下咁樣，跟住再睇。 唔係睇少啲香港嗰啲，睇少啲香港嗰啲，真係 bullshit 多嘅。 我唔係有啲，因為你最緊要避開嗰啲完全冇 point 講埋啲廢話嗰啲嘢，你完全佢講完之後你 即係佢畫到好垃圾，但係垃圾講咩佢完全冇提到嗰啲，你 即 係冇 啊！我唔係講因為你一定要鍾意套戲定唔鍾意套戲喎，你有權同我持完全相反意見，即係好憎呢套戲。但如果你有你個 point 咧，我都覺得 OK 嘅喎。 唔係，咁你套套戲都有優點缺點，呢套戲都有缺點，但係唔係話即係你話垃圾，你都要揾到個 point 係咩咯？ 你要講出你嘅意見，唔係講出你嘅感覺。 嚇！ 如果大家都分唔到嘅咧，咁你又再學一下先啊 ，OK？ 咩叫意見？咩叫感覺？咁你識唔識？唔識咁，係我好難，即係我開個班嘅咧，要再講 ，OK？ 咁啊收錢啊，唔好意思要。咁啊節目啊講咁多先啦，遲啲或者再開個班啦 ，OK？ 啊係啊，咁啊同埋講翻，我覺得其實臨尾嗰度咧，佢因為佢好急咧，跟住嗰個美國總統射核彈嗰度咧，即係唔係即係等於復仇者第一集最尾咪又係射彈？ 哦哦係。嗰度都係嘅， 但係佢呢度啊，水過鴨背，好鬼天快啊！美國總統講一句咁啊，即刻射出嚟啊！你話超人用飛得慢，我都 佢 彈啊嘛！ 你話美國總統原來係阿貓頭鷹人嚟喎，貓頭鷹俠嚟喎。 嗯， 你有冇聽過呢、這 個？哦，即係你話個配音嗰度。 其實我都唔知佢係演出定配音，總之我見過佢個，即係佢有人講話嗰個做美國總統，係咯，佢邊有出過場啫？系咪就系把声？ 系咯，冇啊，就喺、是、我电话度讲嘢咯。 系咪得把声？嗰个系阿猫头鹰人嚟喎。 哦，唔系佢话照翻系阿即系佢嗰只太空船入边嗰个电脑嗰个 AI 有把声系阿司令嗰个第一代司令嗰个女演员啊。 阿蝙蝠侠个老豆咧，即系开枪一开头就开枪俾人打死个咧，系阿笑面侠啊。 瘦咗咁多嘅佢而家。 系啊，真唔认得啊，反而。 明亨瘦咗咁多，就证明佢系肥佬一个嚟 胡须佬一个咯，就系知咁咁鬼佬个胡须佬差唔多样。原来系一。 系，跟住阿 P 个妈就系 Walking Dead 嗰个阿 Maggie 啊嘛。 系啦，咁呢个就关系冇咁大啊，因为你导演始终系 Watchman， 即系叫做最弹出嗰只。咁样反而原来佢都仲有好几个 Watchman 嘅演员啊，呢套戏咧都有份客串。 有星演话有份客串啊。 咁呢个提下啦，即系其实呢个又呢、這个唔系彩蛋啫，即系叫做。提起原來都有啲咁嘅角色、啊、有出嚟玩，係啦。 係，跟住頭先講翻到咪即刻演射咗冇咁多指示啦。上次復仇者到佢第一集射核彈度搞咗好鬼死耐㗎嘛。 係呢度真係快得滯啫，我哋覺得或者核彈。 係啊，佢都冇喎，做到喎，即係話射唔射嗰個嘢，佢冇喎，電話一講啊，即刻演射咗。 轉頭倒埋啊，大佬。 係咯，咁快啊！你話超人飛得咁慢，俾一彈對到射中啊？ 超人飛得咁慢。人哋啲核彈後尾先射，竟然追對嚟嘅，有冇搞錯啊？等 係 咯，阿超人唔係快到可以一陣去咗火星嘅啦咩？ 係咯，正常係啊。 見到麥迪， 見到麥迪文嘅位佢即係喺度， 唔夠翻麥迪文落嚟啊！係啊，係啊，咁樣，係啊，咁樣啦，咁啊，唉，唔知啊，唉，我又唔係好精神嘅今日，係啊，所以講唔到太多。 嗯， 好，仲有冇補充？ 都系咁啦。如果其实呢个导演啲风格向都系咁噶。近时好多本身我觉得戏佢觉得 O、OK, K， 反而我觉得其实系咁多套，我上次《Man of Steel》我唔觉得唔系好得嘅，反而咁多套 《Man of Steel》都 O K 嘅，不过佢就真系战斗又战斗嗰段，我觉得 唔系佢令到我成套戏觉得好差嘅印象就谂起咯。 但其实前面好好睇嘅拍得， 吓吓，但系其实佢之前拍咁多套，我觉得都 O K 咯，但系啲人都系唔中意嘅。 唔係，我諗佢上一次《Man of Steel》係主要係去到打段係帽子自度啫，因為即係變咗唔關佢事。你嗰邊特技佬自己搞啦咁咯，即係咁。 唔係，我唔知做乜，第一上次係要打咁耐嘅啫。 即係打咁耐唔關導演事嘅，係嗰邊問題嚟。阿導演唔知喎，我交俾佢搞喎，大佬。 唔係，佢打到個臨尾係真係哇暈曬，做咩啊？ 唔係，即係其實嗰度又冇乜。特別啊！佢個打鬥 係啊，佢冇好似今次有啲唔同嘅風格咁戰鬥咧。 今次 OK 好多，係咯、 啊。係咯、啊，今次本身你好明顯係超人嚟出拳咁樣，即係佢永遠超人出完拳都會俾阿東西捉到噶嘛。 哦，係係係係，唔係有啲。 但 係 你見到神奇女俠係閃到噶嘛，好多時都。 有啲人話蝙蝠俠渣，但係佢捉唔到阿蝙蝠俠噶喎。 哦，係啊，佢咁都捉唔到，應該快過超人喎，身手真 係。阿蝙蝠俠其實承繼咗馬莎嘅特徵啊嘛，打就未必好叻，但係走佬你一定唔夠嚟啊。 唔系啊！如果你计翻咪应该系佢嗰啲身手快过超人咯。 哦，我唔 同埋快过佢自己嘅喷射机啊！咁蝙蝠机都俾佢啲光射中，但系佢自己走嚟闪嚟闪去嗰时，佢嗰啲光射唔中咯。 系啦，即系佢咁低嘅热力射线系射唔中蝙蝠噶嘛？ 系咯， 你 射唔佢架飞机喎？ 你仲可以炸？ 系咯， 你话佢渣啊，大佬，好劲啊，大佬，超人都俾佢射中，佢射唔中佢噶。 系咯， 即系佢走佬叻都系一种绝技嚟噶嘛，一定系攻击最劲噶 嘛。系，唔系我之前讲我系超人系样样都劲，但系一同其他人比咪样争啲啊嘛，最劲嗰样就。 蝙蝠原来最叻系走佬啊。 系啊。 即系其实如果大家唔明白，你睇翻马莎嘅名句啊，系咯，几强嘅火力都好，打唔中就冇用啊嘛。 系啊， 系嘛，跟住转头只渣股又爆咗啦，佢又闪开，佢又红彗星啊嘛。 吓，咪系咯，都系咁咯，我觉得 OK 啊，冇话咩喎。Batman 个表现系咁啊，你想佢点啊？你唔系见到佢走埋肯揼佢啊？见到想。 明显啊 ，Batman 次次喺闪人嗰阵系直情突然瞬间转移嘅程度啊，去到。快到 系 咯，都唔明嘅，科学都解释唔到啊，大佬。 系咯， 咁所以 呢下、okay 啊、 都系好劲嘅，啊闪得快都系一种能力嚟嘅，系咯。 系你冇人要求佢走去打佢啊，想。 咁佢唔系嗰个作用唔系咁噶嘛，系咯。 系咯。 唔系即系如果你呢啲咪啲幼稚啊，即系你净系咩都净系讲 哦，唔系其实讲过，即系你本身好似武侠片话咩？你永远都系想做咩？天下第一，武林民主都系最好打过噶嘛？永远啲古仔， 即系细路仔最中意问咧，边个超人好打啲？ 哈哈！咁你如果正常撞埋一齐，如果啲美国嗰啲英雄漫画好多时都唔系讲话边个最好打噶啦，计。 咁其实同细路仔都仲有分男仔女仔嘅，咁啊分别佢哋都问过啲好细嘅细路仔啦。上次大家睇过嗰个筹款嗰个啊。啲男仔就鍾意超人㗎嘛。咁佢嗰个但佢係㗎嘛即係超人演员啦就唔知佢做咩话佢剪个短头发嘩真係 M 压到㗎啦。 啊係呀佢嗰个超人反而最大嘅敵人喺头发喇嘛今次。 係呀係 M 压啊。 係呀。 咁佢问嗰两个靚妹嘛佢问咁超人唔係勁啲嘛係呀。咁佢讲咪佢话係呀。咁但係咁你最尾又问多一次咁你鍾意超人定边嘛我鍾意蝙蝠侠即系嗰几个靓妹好细个，但系佢已经知道咧，蝙蝠侠系好有钱嘅， 嗯， 系嘛，系有车有楼， 有车坐有飞机坐， 系啊，我跟咗超人做咩？ 啊， 所以呢咪就系幼稚同幼稚嘅分别咯， 吓、 啊，即系佢哋净系问我边个大力，边个识飞，边个识咪系超人，咁你中意边个？中意蝙蝠？ 吓、 啊！真系俾佢嗰两个靓妹吹涨，因为讲完其他嘢之后，佢最尾都系话咗佢蝙蝠侠嘅咧，佢又冇解俾佢听啊。 系 咁啊，好简单嘅，佢有一个超能力啊，叫 super rich 啊嘛。super rich 系一个超能力嚟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嗯。 咁、啊、香港有呢个超能力嘅人啊，都少噶咋、啊？不过你冇可能有呢个 super rich 嘅超能力嘅人会走出嚟做蝙蝠侠咯，我就系话系嘛。所以首先呢样嘢已经唔合理㗎所以你唔好讲其他嘢啦。 嗯如果。好明显係有精神病啦。 即係如果係咁应该见到李嘉诚出嚟做緊 PVOP 㗎应该。 正常如果咁有钱走出嚟咁应该係精神病啦果然係。 咁有钱啊我请人出嚟做 PVOP 唔係我做啦。 係成队啦。 即係如果我都有咁嘅我都有咁嘅意愿我都想保护个城市咁我都请班人做咪得囉做咩我做嘅啫。做咩我自己练到自己好好打啫係咪先。 系咯、 啊，系咯、啊，呢、這个唔系好现实嘅，其实， 嗯， 系咯、啊，咁但系点解会咁做咧？咁因为佢系漫画， 因为你本身姚姐个角色系佢系咁样噶嘛，中意。 即系如果你问我哥斯拉点样可以射到死光，你啲唔会问噶啦，系嘛呢啲嘢？ 吓 ，OK， 你问先幼稚啊， 嗯， 系啊。点解咸蛋超人会射死光镜？点解？边个解嘅啫？吓，乜你仲会问呢啲嘢嘅咩？ 吓，真系唔知点解咁样。 算啦， 啲好抽啲嘅话，成日都问，想要。 Anyway， 即系嗰、那个高度咧系高啲嘅，今次都系的确。咁所以我明嘅，即系大家唔系容易啃明嘅吓。啲朱古力太苦，咁其实。你就知道嗰班人其實係咪真係咁鍾意食朱古力啦。 嗯。 你真係鍾意食朱古力嘅人唔會嫌啲朱古力苦嘅。OK， 咁所以呢套戲我唔係話你一定要鍾意或者你會識欣賞或者 whatever， 不過即係你唔識欣賞嘅話你要承認自己唔識欣賞囉。 吓唔係咁啲人講有啲 point， 咁佢我覺得可能佢睇多樣嘢都啱嘅不過最 最即係見到有啲最唔開心，見到咪有啲就係話咩垃圾啊嗰啲咁咯，佢都冇講咩，即係話垃圾垃圾嘅。 我唔係話佢即係用佢媽媽個名字一樣就去解釋，呢啲當然係牽強啦、啊。咁但其實因為你唔知道佢再深一層嘅佢象徵緊啲乜嘢啊嘛。 嗯， 係嘛？即係其實唔重要嘅，你睇緊面嗰陣啊，仲係。 嗯。 你再食緊蘋果陣皮咋？其實你可唔可以試下食入邊啲肉嘅？即係佢面嗰陣嘅故事，其實唔係真正佢講嗰樣嘢嚟㗎。 嗯， 係啊。 哦，即係等於佢嗰陣時，其實嗰陣時啲人鬧嗰套係咪千機戰咯？唔係佢喺度打嚟代替咗偷嘢啊嘛。 哦，你講啊、 Baby Doll 啊，我都 Baby Doll 係係嗰出係。 係嗰陣時，嗰陣時咪鬧緊，或者冇影佢偷嘢，或者會喺度打交嘅。 其實咪用咗嗰個意象嚟代表咗咯。 佢突然变咗个战斗咁样喎，佢冇嘢做到俾你睇嘅。 即系如果有时啲作品咧，要画公仔画到咁出场咧，就唔系一个好嘅作品嚟嘅。调翻转， 唔咁呢一度都系啦。佢去Les Wood 度临尾拖鞋嘅时候，佢都 cut 咗嘅，因为佢已经做咗一次咗嘛。之前其实， 即系有时有啲嘢你意会咧系好睇过做埋出嚟嘅。 哈哈，佢嗰度偷嗰个黑石嗰时候，之前咪用蝙蝠车做咗一次，佢唔使再去嗰间工厂再做一次。 系系，嗰度佢翻到去嗰、那个，系啊，佢话系啦 ，Let's go 翻到去佢公司已经俾人打烂晒啊嘛，系。 系啊，跟住黑石偷咗个蝙蝠飞镖咁插住喺度。 即系你再做一次咪续套咯，咪叫 TVB 剧咯。 哈哈， 一阵会介绍另一套就系做晒俾你睇，个叫 EU 超时任务啊嘛。 系啊，咁啊而家讲呢套。 啊咁快讲呢套啊 ？OK 好。 诶，超人仲有冇？ 冇啦冇啦冇啦，讲呢套先讲高达啦吓，系一愣落啊系。嗱呢咁嘅 EU 超时又冇咧，我就唔系好中意睇嘅讲真。不过佢既然佢自己话自己咧系第一套啊，第一套无线嘅科幻剧，我唔 就第一套。 咁第一套法啊，我真系唔知啊，系咯，即系 近时嗰啲咩再版人或者咩嗰啲啊？ 唔使啦，啱啱都冇几耐前已经入到张宝仔咪已经有超越时空点样嗰套唔系。即係如果你大家 佢當嗰啲叫穿越劇啊，咁呢套都話穿越劇嘅，好似唔係。 冇錯啦，呢套戲咧，佢每一次穿越咧，即係其實佢用穿越啦，我唔覺得啊。即係佢每一次 loop 啊，其實應該咁講，佢就話第一次穿越、第二次穿越咁樣形容嘅。 嚇、 啊！咁你用穿越呢兩個字就好唔科幻嘅。 嚇、 啊！科幻係唔會用穿越呢兩個字嘅。 嗯。 係啊。即係同埋其實佢係唔係時間旅行，定係佢係精神時間旅行，佢自己又 define 唔到嘅。 嗯。 嗱，即係嗱，好似呢個 Tom Cruise 嗰套嗰個叫咩話？ 異空戰士。 異空戰士咁，咁佢每一次一死，佢就會去翻嗰朝早。咁即係話，佢既然死得嘅話，咁即係佢係精神時間旅行咧，因為佢唔會將自己受嘅傷你都帶埋過去㗎嘛。 係。 咁你中晒弹咁你过到去都仲系中咗弹㗎，咁就死得啦。 咁咪跳跃咗个时间。 咁就时间跳跃，佢唔系啊嘛，佢伏咗去嗰度，佢又冇事喎，咁又翻，咁呢个其实应该属于系精神时间旅行嚟嘅。呢一种如果你系将嗰啲嘢带到翻嚟嘅咧，即系你如果你受咗伤，你跳翻嗰招，你就已经受咗伤嘅咧，咁嗰啲就系真系你就真系 跳跃 啦时间。系啦，咁即系你会次次都会越嚟越老嘅，你再跳多几次啊？ 系 咯，即系如果你不断咁跳啦，我意思啊，你越嚟越老啊。咁如果你系精神上量咧，就唔会有咩影响嘅，你永远系即系变咗系归零嘅，翻去嗰招。咁呢度咧就好奇怪嘅，第一次朱千雪跳即系去 loop 嗰阵咧，佢醒翻嗰阵咧，佢初哦原来发梦，咁但系佢睇下自己嘅手掌咧，系有头先搬棵树嗰阵界伤嗰下嘅。咁即係話應該咁就應該叫做係時間旅行咗啦、真係佢唔係。 係啊，即係跳躍咗返嚟啦。 佢唔係精神返返去啦，佢成個人返返去啦。咁即係話如果佢照計佢中咗槍咁返去佢應該成成流緊血㗎喎，就去返嗰招都。 係都係賴咗嘢㗎。 我根據佢咁講，咁但係佢奇怪在呢，跟住轉個頭嗰個傷痕就開始消失啦。 嗯。 咁你真係點呀大佬。即係如果你係要消失，就應該佢一瞓醒嗰下就所有啲嘢歸零，就已經係消失啦。點會醒嗰下啲喺曬度，跟住就還原啦先至。 佢咪回到未來啊？改變咗歷史，但係應該係之前啲嘢改變唔係佢咩？佢而家一跳嗰陣應該改變咗嘅，其實。 唔係，其實佢呢個係玩 time loop 啊嘛，同埋佢咧又唔係嗰種 Tom Cruise 啊或者以往嘅 time loop 係硬性 time loop 噶嘛，即係佢自己控制唔到噶嘛。 係 fix 死咗個時間喺度。 呢度咧就講佢係佢要專登喺嗰個十即係佢話每次係四月一號。 咁啊唔係咩啦，唔係應該咁樣行，應該係跳躍噶。 即係四月一號翻翻佢四月一號開始就去到四月三號嘅凌晨，即係凌晨就啱啱四月四啊嘛，就佢就啱啱四月四前嘅凌晨咧。就出現嗰、那個喺個電塔上面出現個天啊，唔知做咩打開咗個窿，即係我哋話嗰係 S hole 嚟噶嘛， 係 嚇嗰個 係 咁啊，就一定要翻翻去嗰度咧，佢先可以翻翻四月一號嘅，即係佢一定要揸架車去翻嗰度啊，先得嘅。 嗯， 咁如果係咁，即係話佢唔翻去嗰度，照計佢 就唔會行， 無辜辜會翻翻四月一號啦，即係意思。 系， 咁呢个就唔同以往嘅 time 咯，因为 time 好似系咪就系硬性咗噶嘛，有个 pattern 噶嘛， 嗯， 系咪？咁佢冇嘅，佢就系似系一个时间嘅一个似时间旅行。咁但系咧，佢每次跟住转个头，佢就喺翻嗰张床醒翻，就四月一号闹钟响嘅。 嗯， 佢系咪将呢两嘢 mix 湿咗咧？ 嗯。 咁如果佢真系时间旅行，咁点解佢唔会遇得翻第二？原本嘅自己咧， 系 唔会嘅，佢又唔会嘅。咁到底佢搞清楚自己嗰个 concept， 佢系玩紧乜嘢嘅形式嘅一个时间旅行未咧？ 嗯， 咁好明显冇啦吓。不过当然时间旅行嘅 concept 唔系咁易搞得清楚嘅。 嗯， 佢亦都冇相，我相信佢亦都冇意去搞清楚。 嗯， 咁总之佢每次翻去咧就發覺啲嘢咧，佢就話奇怪，就每次翻去啲嘢又唔係一定係跟翻上一次咁樣發生嘅。 咁即係冇喎。 即係又唔知點解會唔同。 唔知點解會改變咗嗰啲嘢。 佢暫時話唔知啦，到底係因為佢，因為佢每次翻去都做咗啲唔同嘅嘢啊，定其實都係控制唔到定咩？佢又冇講。但係佢一個，總之佢就係用一樣咁嘅嘢，就每次翻去就梗係有呢個唔死咧，就另一個死咁嗰啲咧。咁每次佢都想再次即係。又救返嚟一個人都唔使死，咁佢所以好想要一個 perfect 嘅 ending 㗎嘛。 嗯。 咁所以佢咪暫時都再不斷喺度咁樣一次又一次咁返去囉。咁就係咁嘅啫，佢其實就最得意就係呢套戲就係同一個場面拍咗幾十次嘅。 係。 每次又有啲唔同嘅咁囉。 嗯。 但佢真係拍過㗎喎，因為佢都幾唔同㗎喎。 嗯。 佢唔係重播㗎喎。咁你鍾唔鍾意睇到咁嘅劇呢？咁其實個橋我冇問題，但佢就唔係 carry 得好好嘅，就好無線劇 feel 嘅。咁啊，黃浩信個角色亦都佢係懶有特別咁呢，就要講圍頭話嘅。因為佢成講圍村嘅，佢唔知佢唔知係元朗定邊度嗰啲裏面啲差人嚟嘅，即係佢平時就係同呢班咁嘅人丟入咁，咁所以。但其實有黃浩信又唔係真係咩㗎喎，佢其實係識講正常廣東話㗎喎，佢扮嘅㗎喎。佢有咩查一查又話佢原來以前喺中環唔知做啲咩經紀好出名好好犀利搵好多錢㗎喎。唔知衰咗咩先走返嚟主要做村長。咁即係佢又即係總之佢其實可以講唔使講嗰啲鄉下話㗎。即係唔使講維頭話㗎，佢係可以佢識講就咁講廣東話㗎，佢講過嘅。佢但係同第啲人講嘢佢冇講維頭話㗎。咁我又唔知道點解咁刻意要去即係呢套戲要加呢個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圍頭話嘅呢個元素啦，即係我又覺得好又唔好笑，即係其實我覺得其實佢加嚟係想整到好笑嘅啫，我覺得就我又覺得唔係有咩好笑咁啊，總之唔好怪嘅套嘢個感覺係咁啊，朱仙雪亦都唔係好似陳海林嗰啲咁嘅普通女警嘅，佢淨係嗰架衝鋒車嘅阿頭嚟嘅。佢指揮嗰班人嘅，即係指揮佢自己的車啲人。 嗯， 即係好好古怪嘅，呢啲感覺係啊，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其實呢套嘢除咗條橋之外，我覺得都係只不過係一套警匪劇嚟嘅啫。 嗯， 科幻嘅感覺好薄弱嘅，即係佢只係一條橋，但係喺裏面咧，你唔會太 care 佢嗰、那個係咯。即係好似你平時睇一般嗰啲大陸穿越劇咁，即係佢係穿越，即係你咪又係當翻一般嗰啲劇，嗰啲愛情片咪咩咁睇嘅啫嘛，係咪？ 哦，係。 即係佢最多係第一集同最尾一集又講翻去穿越咁嘅啫嘛。其實呢啲咁嘅時間旅行故事其實唔係咁得咯，係咯。即係你要嗰個時間旅行係好重要先得㗎。佢又成日提住蝴蝶效應，但係得個噏字。 咁你做唔做得翻好似人哋蝴蝶效應咁，係即係會有好多好重大嘅影響啊？咁會唔會每次越搞越大鑊？佢又冇喎，佢係改咗啲嘢，但係又另一又變咗另一個人死咗咁咯，係咁多咯。同埋可能佢牽涉入嚟嘅情況越嚟越嚴峻咯，即係原來佢後邊嗰啲賊又唔係一班三間，即係越嚟越大鑊嘅，原來係。即係佢大鑊唔係喺件事度喎，即係你明白 係牽涉嘅嘢越多嘛， 牽涉嘅嘢越嚟越係啦係啦，即係佢唔係好似你蝴蝶效應應該係講緊佢搞完嗰樣嘢以為搞好咗，但係原來係大鑊咗，係即係你 focus 翻嗰件事㗎嘛，唔係話哦，我初初只不過一班賊，跟住死原來黑社會，即係話原來惹起金正恩咁，唔係咁啊嘛。 咪原本而家變咗好似咪其實都係查案咁樣，越多嘢 係啦，咁所以呢啲又係唉冇用嘅。我都講過啦，你要真正要香港有科幻呢，換咗班人先啦。 嗯。 我成日覺得香港嘅科幻就係佢哋只不過每次都係將自己擅長嘅題材。即係你拍開警匪就警匪，你拍開黑社會，即係好似嗰時我笑嗰度呢，嗰度咩去霸乜鬼嘢話嗰套叫做。 唔記得錯。 嗰套呢有宇宙大帝隻歌嘅呢。 哈哈。 其實咪又係你咪又將你拍開嘅黑社會片無端端又加啲咁嘅特攝元素落去咋嘛。 嗯。 即係次次都係加嘅。 嗯。 即係根本就原本就係嗰啲港產片或者嗰啲或者 TVB 劇你加啲落去咁嘅咋喎咁樣。 係冇撈雲嘅。 即係加又加得即係唔係咁。 咩囉冇雲㗎囉，佢直接硬 key 囉，咁攞咗擺喺上面就算 係呀，真係杯嘢嗰度我吉粒車釐子類㗎咋，冇乜拉加㗎粒車釐子同杯嘢，我咩都係吉粒車。 佢唔係再整過咁樣。 冇關㗎。 係呀，唔係撈埋一齊再整出嚟，佢係直接擺上面咁擺喺度咁喎。 係咪直接吉喺個面度囉。 哈哈。 我無論整杯咩俾你，我可以吉粒車釐子。我明明嗰杯唔係呢杯寶嚟嚟喎，大佬仲吉粒車釐子喺度喎。冇關呀，吉喺度啫，你唔需要咪掉佢。我又冇浸落去，係咪先？我晾喺度啫，咁有咩用？冇个装饰嘅啫，系咯，即系整色整下色水，整色整水咁咯，我觉得系咁。咁、如果呢啲科幻只系沦为一啲整色整水嘅嘢，咁啊嘥气啦。系咪啊？即系 TVB 剧咧，系真系少有系写得好嘅，即系写得好嘅科幻意思。即系上次嗰个隔世追凶，真系算系咁噶啦。即係佢真係喺個主題上面係真係講嗰部電話可以打返俾唔同時空嘅同一部電話。咁而從而佢發生咗好多案件，最尾牽涉到真係阿陳慧珊由好人變咗壞人。咁你變咗你諗下，佢又冇變返好人喎，最尾都冇變返㗎喎。咁其實佢咪做到嗰種少時間旅行會改變咗啲嘢嘅蝴蝶效應。佢嗰套劇就真係做到㗎。同埋佢同個時空嘅關係好重呀。係咪咁人哋起碼咁樣囉，最少咁樣囉，咁唔係話未試過嘅， TVB 都有做過啲好嘅做得到嘅，咁但係一般唔得囉。一般咪做埋呢啲咁嘅 EU 超潮任務，做埋啲張寶仔嗰啲咁嘅，唉真係我都唔想用垃圾嚟形容，因為侮辱咗啲垃圾呀，垃圾都好有用嘅，其實係呀，可以回收㗎，係呀，呢啲唔可以回收㗎呢啲。好啦，咁就講完呢，即係睇下啦，睇下啦，係啦，即係我覺得佢哋班演員就落力做㗎。即係你阿朱千雪嗰啲都歪爛面做到咽牙鬆槓嗰啲咩咁樣，好惡㗎做到。即係鬧人好惡㗎個樣，即係做到唔顧個樣㗎啦。咁但係可惜演技呀，始終都係有啲未係好得啦， o k 咁突然間俾個佢仲要講個好好打㗎喎。即係你信唔信服呢？ 冇啊，都係咁樣。 是 都是這樣， 即係佢突然間要做 明明嗰陣時好多時都係嗰陣時徐子珊喺地下碌，明明見到碌到咁慢冇可能俾個子彈佢都講到 去。呢個唔係徐子珊啊。 子彈一彈咗。 呢個楊紫瓊嚟㗎應該係。你做唔做到啊即係我突然間叫你扮成龍㗎，點扮啊講笑啊點扮啊，搞個笑就得你開套戲叫你做返成龍啲嘢做到啫，大佬啊。 唔係佢又變咗，佢又啲鏡頭用嗰啲，佢又直接咁樣叫佢做啊，梗係唔得啦！你碼都要即係用鏡頭剪接先啦，要嘥好多設計先可以做得到嘅。如果你揾個 直打嘅，就用啲慢鏡去拍啲槍戰位嘅。咁呢套戲嗰啲槍戰嗰樣嘢，佢係都想拍好佢嘅，其實都都有嘅。佢唔係冇心機拍嘅，我覺得佢係個劇本嗰度出事多啲嘅。 嗯， 系啊，其实系噶，唔系唔关班演员事，一班演员其实都有心机做噶，唔系系 hea 唔 hea 噶，唔 hea 嘅，系唔系 hea 做噶，其实又系啊，不过就硬系一个剧本嗰个 level 已经有啲唔得啊，系啊， 嗯， 所以变咗点科幻嘅，所以我都唔明啊，系啦，咁你呢个仲话第一套咁，好明显唔系啦，系嘛，我头先都话咁啊，隔世追凶系咩？ 吓， 龙影侠系咩啊？马仔话。龙影侠就系超级英雄啦，系嘛？ 系咯，超级英雄啊， 系咯，仲有好多好多啊，点都冇科幻剧咧。Anyway， 咁啊，有兴趣睇呢套啦，系啦。不过我反而就中意睇上一套《潮流教主》多啲啦。虽然好多人就话唔好睇，又话呢又话路咁，但系我又发觉《亲子王国》啲人有几中意咯。 嗯， 即系起码系一套快快脆脆完咗，同埋咧系冇拖泥带水，冇话有啲枝节嘅爱情故事，佢完全冇，真系成个故事系要讲乜就讲乜。我觉得佢太快添啊，嗰度就系应该 而家做得 多几集， 做得密啊，而家无线啲。 我觉得应该俾多几集个 ending 会好啲，太急添啊，我觉得完得，即系佢唔止冇拖，仲即系，因为好似听讲话系由嗰时选战有啲幕后嘅写稿嗰啲翻咗去写，咁所以咪变咗，我觉得系其实我觉得个故事系写得唔错嘅吓。 嗯。 咁呢啲咪少有啲囉。咁但係啲人又欣唔欣賞，我又發覺好多人又唔欣賞㗎喎。佢哋又寧願睇返嗰啲師奶劇，即係可懷疑會唔會 EU 超時又冇多人睇過套潮流教主㗎喎。 佢真係唔知。 咁所以 我冇睇。 你啲觀眾係咩口味，即係鬧就係鬧啊，鬧話啲嘢低能，但其實係咪佢哋自己根本就鍾意睇啲低能嘢。 唔睇低能嘢又邊有得佢鬧啊，其實。 诶，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又唔系睇嚟闹嘅，我真系想有啲好嘅戏，好嘅剧睇，系， 嗯， 我觉得闹又唔系真系为咗闹而睇咯，总之系咯 ，OK， 咁好啦，咁我讲下高达嘅分咗煲啦，都叫做有第三集抌咗出嚟啦，咁我其实我唔系由头第一分钟睇到尾嘅，因为我都好赶咁样飞咗睇，但系里边嗰啲战斗场面嗰样嘢画得好靓嘅，真系。 啊！我都系好快咁飞嘅，今次又多啲僆仔嚟，嗰啲镭射大炮啊，增援。 哦，佢有啲啊，镭射炮有啲系吉姆嚟嘅，即系啲重装吉姆嚟嘅，系。 系佢增援咗啊嘛，跟住就系今次就两边派咗嚟，跟住打对方咧，即系个男队咁啊打。 系啊系啊，哇！但系画得好靓真 系。咁啊，反而系大家打爆咗对方啲男，跟住又变咗冇得翻屋企喎，最应该。 哦，是啊，是啊，即是你打 飛機就是啦，是啊， 死了隻男你就基本上不用玩的了。 是啊，跟住之後最尾咁咪高達咪同一隻用起手冇腳直接連接嗰隻高機動型嗰隻渣古咪隻飄嘛，原來今集。但佢話其實漫畫好多劇情嗰啲係冇曬㗎喎。 濃縮曬啦，係囉。 是啊，因为他说咩即是啲南桥嗰度同埋啲人讲嘢嗰度系呢度飞得好快，完全冇乜即系冇乜点样话整咩，然后就即刻告咗几句咁样。即系话男长嗰度又死啊，即系高达嗰条仔嗰条女嗰度咁样死嘛。 个女男长啊。 是啊。 即系彼此个副手射死咗。 是啊，射死咗啊。咁佢呢度话好快，完全系冇咗原装嗰啲剧情咯，cut减晒咯。 喂，咁佢都捉到你班友都係鍾意睇打啫。 吓，唔知啊，佢都係俾你睇打嗰時佢哋睇過原裝嗰啲咪想睇返啲劇情囉。但你平時街我咁應該佢都係想打嘢，講咁多嘢做咩呀。 係呀。咪即係好似呢個蝙蝠俠咁咋嘛，其實咪應該教鄭中數入去就係睇超人打蝙蝠俠 吓。 係咪 嗯。 即係我哋應該計時計下對呢套應該遲幾耐入場。出去 但系讲晒所有嘢，又开始着甲开盏灯咁照佢，叫佢嚟嗰时咁先咯。 都唔系，嗰度都早得滞啊！打字好入嚟 吓， 开始着甲嗰度都冇嘢噶，佢都系将嗰支枪插落个地下度啫嘛。 吓， 都唔系即刻打。跟住阿 Les Luthor 仲同阿超人讲耶稣讲咗好耐噶，唔好啊，太早啦，系啊， 系啊， 应该临完场系嘛？即系半个钟到差唔多啦，系嘛？ 系嘛？都地出咗一拳抽埋，跟住阿超人接住嗰度开始啦。 睇埋超人蝙蝠侠嗰段嘅可以吓，咁都系九个字到啦。睇最尾嗰九个字应该差唔多啊。 啊， 系咪？ 系啊， 系咯。 啊，系啊，咁应该睇翻阿超人无端降落，跟住同佢讲嘢，行埋去开始打咯。 系开始嗰度开始入场得噶啦。 即係如果對淨係想睇佢哋打嘅觀眾嚟講，咁我冇計過時啊，我唔知道係應該開場幾耐之後啊。 起碼粒幾鐘啊？ 起碼粒幾鐘啊？出去食下花生先嚇。 係啊。 或者買飛睇下第二套戲先啦。 係啊，睇完第二套戲再入嚟。 睇完咪差唔多咯，呢度咪做咗粒幾鐘係咪？ 係啊，睇出啲動畫係啊，差唔多一粒鐘嘅嗰啲係。 O K 啊，係咯，睇下有咩優秀大都會先。 係啊，哦，一個鐘頭鬆啲咪啱啊。 跟住過翻嚟睇，哎，啱啱好入場，啱啱開拖。 系 咪咁啊？ 吓，唔知啊。咁系咯，佢今次又画得好靓咁。反而啲人今次讲系因为TV 版啊，巴巴托斯嗰边又系啲僆仔不断自杀式行动啊。咁啊，同呢度佢喺度揸啲雷射大炮，跟住嗰啲僆仔咁嚟到， 有啲 射嘢都又系咁样，又变咗两边都系咁咯。 啊，同埋又系敌军有个人军啊嘛，你话 系啊？咪切晒啲手脚咁啊，捉下部机佬啊？ 点解唔挤个脑落去算啦？喂！ 好真唔知啊，咁佢可能维持唔到嗰个人个咩啊个生命维持，咁而可能有个人形咁有啲消化系统咩吸收啲营养啊，要。 即系我又唔明佢只手咁装几支棍又点样？点解咁又可以控制到部机嘅？ 唔知有啲神经线向佢窿佢胃咁对落嚟。 唔知喎，我完全唔明有咩关系。 哦，咁啊，但系巴巴破斯嗰度又削晒毛啊，成个。佢下半身都斩埋，就成个人都上半截咁装喺部机度，跟住插住几条嘢咁啊！ 我就话点解唔得翻个脑咧？ 咁真系唔知啊！ 系咯，得翻个脑咪得，浸住培养液咁咪掂到黑魔咪算咯。 吓，真系唔知冇啊！咁啊，好似下一集好似四月几啊嘛，最尾分得煲。 即系你如果连个人个样都冇埋咧，你就唔觉得佢系揸紧机械人，系因为咁啫。 系嘛？咁咪变咗好似近时。铁甲可以同第二集咁啊？ 系咯，即系佢又唔想整到咁，咁但系如果你讲到咁嘅程度，咪净系把个脑嚟好过啦，做乜搞咁多嘢？系嘛？ 嗯，成抽嘢咁样插咗落去个水桶， 唔使出粮噶啦嘛，咁样你明唔明啊？ 吓， 系咪？仲使乜出粮啫？系咯，啊，咁啊，丹麦学师就有成日又话有冇下一季咁啊，下一季啦。咁我 OK， 咁我除非要今集。完咗之后就佢係个古仔能够叫做告一段落嘅咁咪冇下一季囉。如果佢好明显都仲系未完晒嘅咁咪应该肯定有下一季啦。因为冇可能日本仔系唔会即系佢宁愿即系点讲佢宁愿即系快啲完做埋佢都唔会烂尾嘅。 即系日本。大家要悠悠啦佢。 咁都会悠悠但系即系佢唔会唔做完全唔做下一季我觉得机会唔会我觉得冇可能嘅。 咁應該交代唔到啊咁多嘢。 但陸續就話好多班底嘅即係嗰啲製作單位嘅班底就話會 話做完啦走啦唔知做咩。 開唔知做咩就話好多不滿咁我都唔知有咩問題啦我都冇好詳細了解啦咁因為都佢做唔做算啦係咪我又覺得冇乜點嘅。 之前係完全冇人談論因為上次係咁派便當啲人就爆曬嘛討論到啱上一集上個禮拜。 咪就係死咪死在係咁囉。 係。 即其实你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欣赏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什么呢是不是那些爆就真的好看呢 不知道爆给你看连帽之前不是临尾收档的这一季爆给你看 有时好看你可以个故事很平淡都好看的即好不好看不是他的故事爆不爆嘛是你的故事他讲得好不好看或者中间有没有意义嘛 嗯 所以算啦如果呢啲即係你爆呢其实又系追求官能刺激边度关故事事啫 係啊。 一个好嘅故事唔一定要出小唔一定要爆㗎。 嗯。 做咩啫你要爆根本就系官能刺激。 嗯。 唔好同我讲你鍾意睇故事。 嗯。 好啦咁有冇冇啊要系咪要讲下嗰啲嚟緊系咪既然首先都讲下正义联盟啲嘢咁系咪嚟紧又话改到啲造型啊？好搞笑啊！ 佢话好似新马二玩完，跟住又有 reboot 过啲造型啊嘛，全部。 嗰啲造型都唔系好顶唔顺，有一个真系。 唔系，跟住佢而家新嗰造型其实都系照翻电影，唔系最似咪其实神奇女侠同电影我而家变咗差唔多反而。 系。神奇超人蝙蝠就近啲啦，系咯。 下似啲喔跟住但其余嗰啲咪变返復古返啲喔咁我想好似。 咪最搞笑嚟嘅有一个係用中文字心口寫住超人嗰个啊。 哦，系普天有呢个角色样。 哇，犀利！呢、這个呢条友仔咧叫做咩？叫 Kenju Kong。 系，唔知话又分到超人都出嚟喎。 即系分到超人力唔出奇，个心口点会写住超人？ 唔知道。你用中文咁样写法咧？ 用中文都 不 Superman 都唔会写三个字 Superman 噶嘛？ 系咯，咁最多咪写个超字。 系咯。 超人啫，大佬真系，哎呀，真系滚到咧，仲衰过王菲超人啊，大佬个造型。 衰过中国队长啊！ 衰好多。 系啊。 我觉得飞天红中合型啲添啊。 啊，系好过佢，中字都过佢。 真系好过佢，大佬。 系我觉得点解你要用超人？我真系成个写晒出嚟。 系咪第一信？ 但如果佢写个超字，我当佢卖紧超力嗰啲，嗰啲米粉块面嗰啲 cosplay 喎，真系 超力伊面、超力银丝米粉喎。 系啊，跟住拎羊卖广告。 系咪因为我写个福字啊？ 系福字啊！ 有个福面超人，系嘛？哇！真系核突到咧，真系顶唔顺咯。仲衰过同人嗰啲啊，衰过。 系啊，唔知咧咁样咧会整个。 哇！真系救命啊，大佬！佢真系会有噶喎，嚟紧系叫咩话？叫 Superman 啊，成嗰个书 Superman 就变咗中数嘅，系 M E N 嘅， 哈哈。 即系有其他嘅超人啦，算系系嘛？ 嗯。 系嘛？即系有阿 Les Luthor 变超人咯，系嘛？ 系啊，有 hyphen 啊，但系中间。 点样噶？嗰个 Les Luthor 超人有冇样睇啊？ 咪 Les Luthor 做一件甲蓝蓝地蓝色，跟住个 S 发光就盏灯咁咯。 哦，咁即系都系个强化甲嚟嘅啫。 系啊，强化甲咁咯吓。 哦，咁样啊？ 系咯，好核突咯！但系我见到个 design 啲咁样衰嘅，佢平时着嗰啲黑气石甲好靓啲喎。 咁又有 Super Boy 系嘛？ 系，咪啲神嗰啲个造型咯。 佢话系咩？ 系啊， 嗯， 系， 知啊，真系唔知啊。总之都 咪着牛仔裤啊嘛，着 boy 唔知解 吓死啊，吓死啊！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古灵精怪咁样嘅，系啦，唉，我都唔敢形容啊，得马仔讲下啦，系 吓冇啊，我觉得咪全部其实都系变翻去之前咁嘅样咯，即系好似阿潜水侠啊阿群明咪变翻去之前咁咯。咪系 潜水侠咪最 有啲鳞片咁样金毛咁变翻近视咁你要碌惨咯，冇乜分别喎。其实变翻，即系佢而家反而啲人话唔中意新十二佢哋啲衫变晒又企靓啊嗰啲咁嘅 feel 啊嘛，有即系啲线好似一夹咁样一格格咁啊，变翻去近视紧身衣咁咯，全部 变翻系衫 啊。但系乜唔系同玩具调转咧？啲玩具唔系班友中意着夹嘅，啲 pay up 改有啲将啲原本着衫变晒去夹咁咩？ 依家改唔系甲，系机械人啊，变咗。 系啊，全部变晒甲，一节节咁去甲咁过，都唔系人咁咩？咁但系点解而家漫画佢哋班友反而系中意变翻去着紧身衣嗰啲人咁啊？要 咁可能佢请唔到阿邱福龙帮佢做主笔啊嘛？因为 吓唔知可能佢画一画第一仔啊。 我啊系啊，你搵到邱福龙画啊，另一件事啦。 吓唔知话去搵 P.R. 改佢嗰班友啊？ 哦，咁 P.R. 改班友唔等于识画漫画噶。 唔系，帮佢 design 叫佢画翻我样。 你画到咁嘅样，仲要系画到漫画，系真系邱福龙嘅啫，全世界都系。 吓吓， 冇噶啦，系得邱福龙得嘅啫。应该加翻龙神落去啊！如果咁啊， 其中系我点解冇龙神咧？整翻个， 系咯，整个龙神咯。 或者超人都出得到，我点解龙神冇啊？ 正式加入 JLA 嘅龙神啊， 系咯， 香港超人啊， 嗯， 顺便介绍埋黄小虎。 突然间帮手啊！ 帮手大佬， 吓 土地正义联盟系嘛？佢嗰队叫做， 真系唔知佢 系嘛？ 好、okay, 啊！ 啊哦，咁啊，另外犀利啊！要介绍一个产品啊，唔知道大家想唔想嘥呢啲钱啊？都几贵噶，系咯？嗱、啊，咩好嘢？咩好嘢？哇，梗系好嘢啦、啊！即系大家即系应该都储玩具，都系谂住即系。点讲咧？即系储值， 保值咯， 保值嘅啫。咁啊，介绍下有个好保值嘅，咩？周大福 又嚟啊！ 又嚟啊！继上次星球大战中，有呢个超人大战蝙蝠嘅呢个金色啊，呢个有金啦，有银咧，亦都有白金钻石系列。哇！啲价钱先犀利，系啦，马仔讲下咧又 系咁，好似系。 呢、這個啱提唔到添，不過大約價錢都好似係佢幾見到佢最貴嗰啲係10,000蚊送啲啦，我白金鑽石喎、 銀嗰啲就真係唔好貴啦，銀嗰啲就幾嚿水嘅啫，幾嚿水嘅啫 ，OK。咁金都唔係最貴喎、啊， 金唔係係白金18K 嗰只鑽石嗰只咪最貴。 如果白 一萬蚊送啲 就過萬啦，係要過萬啦。咁 其餘好似金嗰啲都係幾千啊。 咁當然啦，你用個設計我就不敢恭維啦。即係我話覺得係嗰個白金就係得嗰個，淨係得超人 logo， 因為嗰個係點講？即係佢係雕空嘅，即係個框同 S 係通嘅，通 分開啊，通窿靚啲， 靚啲，同埋佢個 logo 係似翻嗰個 logo， 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有個蝙蝠翼搭埋，即係嗰個咧，即係 suppose 係今次套戲嗰度嘅。佢翼太大啊，做得係 係 唔知點解佢係咁嘅樣㗎，係啊，即係 唔知啊。同埋佢其實今次蝙蝠嗰個 logo 其實唔靚啊嘛，本身如果彈咁樣睇， 唔知似把遮啊，定係似條底褲，即係孖煙通嗰啲。 唔係啊，黑色一塊喺條底褲黐咗心口度咁 咯。有條孖煙通黐咗心口度。 係啊。喂，黑色一條黐喺心口，睇唔到係咩嚟㗎嘛？ 變態喎，變態超人啊，大佬。 係啊，咁佢本身整咗個嘢，佢又唔係通窿喎，咁佢變咗咪成塊嘢咁好啊，大佬。 唔係太靚啦，係咯。咁你話平平地嗰啲銀色嗰度咧，即係銀嗰啲好似吊嘴咧，就我覺得係得係 Wonder Woman 嗰個就比較好似好啲，因為佢係襯翻個圓形位，就似係佢個臀咁啊，好似 match 啲。但係唔知點解蝙蝠俠同阿超人都係襯啲圓形，就無厘頭嘅嗰啲嘢，唔係好拉加嘅，係啊。 特別係蝙蝠俠後面我唔知唔對稱，有啲好似不規則咁嘅，唔知咩事咁啊。 佢好似阿 Iron Man 咧，第一集嗰個幫佢上甲嗰、那個，係咪一個圈一個圈咁？佢平時會褪開，跟住同佢上甲噶嘛，即係嗰啲機械臂啊，似嗰個嘢咯。 嚇、啊！ 但係關蝙蝠俠咩事？ 唔知啊，真 係。即係唔係好拉架啦，係咪？因為佢一定要整個圓形，因為佢好似係啲吊嘴定咩頸咁。 係吊嘴啊！佢全部都係啲吊嘴啊。 即係佢有係啊，所以一啲係有條繩咁嘅嘢穿住嘅，有一啲係就咁一粒咁嘅。咁但係總之佢都係圓形，咁係都係神。係 可能手嗰啲鏈話我唔知啊，真係。 嗰個就比較襯得好啲，但係 anyway 啦，即係大家有興趣先算啦，係啦，即係我覺得都係叫做大家 crossover 下做宣傳嘅啫，係啦，因為佢又唔係出啲好形象嘅嘢，都係啲。即係都係個 logo 嘅，係啦。所以啲 Star 都係出個 logo 啊。 Star Wars 起碼有 BB 八啊，有啲啊呢啲咁。同埋我見到佢有整咗隻金嘅 Auto D2 出嚟嘅。 嗯。 我唔知嗰隻係咪賣嘅咩都好啦，但係起碼有啲即係有啲公仔，今次就冇嘅，今次完全係玩 logo 啦咁。但我又唔係覺得佢設計得唔靚咯，冇意思啊。 哦，即係得超人咯，白金咯，通窿咯，比較好啲咯。 系，同埋冇乜必要镶啲钻石咯，我又唔觉得好靓，系啊。咁不过当然我哋而家睇相或者会唔会睇实物有啲唔同咧？大家有兴趣咪吓来睇下啦，系咯。 中意咪买咯， 中意咪买啦，系咯。不过即系我又唔知咩人买，有咩人会储，因为如果你 aim 系女仔，咁女仔又会唔会买呢啲啊？ 女仔唔知啊，真 系。咁男人老狗又买呢啲做咩？就送俾女，咁女又唔中意咁。 系啊，咁我款咁核突做咩？ 咁我真係唔知係 aim 咩客咁囉 ,anyway, 客。不過就你話即係如果對鍾意儲下金嚟講，就當然呢個可以考慮啦，係啦。即係我覺得佢不如真係下次出黃金聖衣或者黃金戰士呢應該會好啲。我哋講咗好耐㗎啦。 咪最關金事㗎嘛呢啲。 咁但係你會睇到就係、似乎你睇呢啲美國大片呢又好少會關金事㗎嘛。上次明如果你講星戰，你應該用金係做 CBPO 啦， 嚇 係咪啊？係咪應該用銀或者用白金做 Auto D2 咧？但係佢係用金做咗隻 Auto D2 咯， 係咯，唔知啊。 好明顯係都唔 match 嘅啲嘢，係咯。咁即係我覺得要注意一下嘅喺呢個設計上，即係你嗰樣嘢你要 match 先得嘅。OK， 唔 match 冇乜意思嚇。其實我覺得佢點解唔整翻佢嗰個啟動嘅船嗰條擦紙膠啊？ 你话我图章啊，我话 你话图章，我觉得似擦纸胶啊。 哦，唔系佢倒转咯，我咪图章咯。个 S 或者咩咯，前面我咪成个图章咁吸引咯。 点解佢唔向呢啲方向谂咧？你出翻啲即系 佢可以做个立体咁啊，成个实粒嘢咁样咪照翻套戏咁啊，道具合咗 完。哦，你整咗个咁样嘅吊嘴咁，其实都咁，起码同套戏有关系啲啊嘛，系咪？ 吓， 系嘛？跟住你又搵啲玉石啊，即系整啲黑气石出嚟系嘛？系嘛？ 会唔会咧？会唔会咁样反而有啲意思？ 系咯，你一唔整啲蟹石出嚟， 整翻嗰支朗基卢斯枪啊，个枪嘴系绿色咁， 绿色咯，系咯，咪相反啫。 即系唔理系咩啊， 一支细细支咁绿色嗰啲喺系咯，咁啊似啊都 OK 啊， 粒玉女咁啊，我觉得都喂 OK 喎，都系咪先？ 吓、啊， 有 关事啲啊， 影系啊，有啲关事咁样啊，会唔会啊？会唔会啊？ 系 咯，都唔讲太多啦，系我又唔系帮佢吓做设计而家吓。Anyway， 咁啊，佢自己谂啦，系咯。呢啲系佢啲员工嘅责任嚟嘅，我觉得吓。 嗯， 做设计嗰都冇谂，我帮佢谂，有冇搞笑啲啊，大佬？ 佢都系交功课算啦， 交功课算啦。嗱，咁啊，另外有啲 post 翻阿神嘅女侠当年啊，即系哇，卜即系仲卜卜脆咗等嘢，啲 Wonder Bra 相喎。 吓、啊，系今年好怪喎，唔知因为平时个样唔掂嘅。套戏入边， 我谂始终都年纪大咗啲啊，系咯， 系咯，但系翻佢一变翻成嘅个样又好咗喎，同埋真系大咗 Wonder Bar 喎。 哦，咁啊，好明显大 Wonder Bar 嘅，大咗几个 size 大佬。 系啊， 不嬲都系 Wonder Bra Woman 噶啦，吓 吓。咁同埋佢系系咯，都有人都提过啲配乐嗰度系 OK 嘅，今次 系配乐梗系 OK 啦，不过。即係有人救病㗎，點解全香港嗰啲影評啊或者講嗰啲人呢，點解個個都用曬啲大陸名稱啊？ 係咪比較神力女超人喎、啊、 神力女超人啦、啊、係水行俠啦、 啊。 係囉。我成日覺得水行俠呢個名好鹹濕嘅喎。唔好問點解呀。咁明明呢個單香港係叫做潛水俠神奇女俠㗎嘛。大家咪連玉郎漫畫都冇睇過。 呢个无疑都系查资料噶，佢哋 神游旅侠啊嘛，佢哋叫做卖印度神游噶嘛，啊都冇听过，真系可怜咯、啊，我觉得。 全部跟翻啲名唔知做咩啊？ 咩啊咩 Cyber 即系好似叫咩钢骨侠啊？ 系 咩名嚟噶呢啲大佬？ 咪大陆嗰啲而家用紧钢骨好似话即系叫。 唉、哎，唔知啊，吓死你啊，吓死狗啊呢啲名嘅。 吓、啊。 咁啊 ，anyway 啦，咁啊覺得大佬你香港嘅自己不嬲香港一套叫法係嘛，咁啊，唉，連呢啲都冇埋啦，即係原來唔止係高達嘅，你 keep 唔到呢啲超人呢啲咁家傳户曉嘅 ，keep 唔到，喂神奇女俠，喂大佬我到時一成日都去上，我真係唔該你唔好叫咩神力女超人咯，唔該，唉， 會唔會套戲名改變呢、這個？ 唔知啊，我真係唔敢講啊，大佬，咩佢統一啊嘛要， 係啊，就係佢統一出個。个名咪变咗神力女超人咯，即系套戏咩？ 哦，咁你咁佢肯定系啦，我到时咪全部都叫神力女超人咯。 系咯、 啊。唉、哎，咁啊真系滑滑达达啦，真系。 吓。 系咧。啊 ，anyway 啦，啊，咁啊到时睇下点啦，系啊，我哋梗系唔满意啦。你香港自己有一套叫法系嘛？ 嗯嗯。 唔系，但系正义联盟佢哋又识叫喎，唔知点解。啊，因为香港有啊。 啊，系平时用紧系。 平时都用紧啊。咁佢识唔识叫佢哋嗰座嘢叫众义堂啊？ 应该唔识啊。 唔识啊？ 应该唔会啦。佢睇嗰阵时，应该而家啲动画版都唔会向地下戏嘅。一开始，即系而家啲动画版始都先上咗太空。 已经喺太空啊！即系已经系喺呢个勇者王啊，已经去到第二 part 啊。 系佢一次影亲啲正义联盟嗰啲动画都系喺太空嘅，佢个基地。 即系勇者王嗰嘢都系抄正义联盟嘅，应该。 嗯。 即爆咗个基地，但原来一早整咗个太空基地啊嘛， 系咯、欸，全部都系阿 Batman 啦，啲科技又可以 Star Trek 可以变人， 系啊，可以系啊，系啊，可以转移上去，佢唔系想坐太空船上 去，系啊，唔系坐飞机上去，系就转移啲人上去， 洗头艇悭啦， 系咯。 诶、欸，咁有冇其他嘢？冇玩具或者再其他嘢讲下？ 哦，玩具咪出咗只。紅色迷惘即係咩套標啲人係咁插喎、 啊。係咁插咩唔好唔錯喎、啊。 唔係因為佢今次係點講呢，其實佢白色嗰啲位係冇上色㗎喎、啊。 係膠少少。 啊咁、啊、其實本身之前嗰隻天呢都係冇㗎，不過佢嗰隻黑色就另面又唔係好覺膠㗎、啊、但係今次白色就膠㗎、啊、睇到係。 即係第二啲顏色睇落冇咁覺，呢隻就因為系咯，就角啲 白色吓，咁同埋有个危机就系，因为如果白色胶唔系上色嘅话，应该第时会变黄啊，就好核突啊，只 嗯 咁同埋仲有另一個問題就係背包啦。 好似啊，即係唔知嘴話 cut 貨啊，唔知真定假啦。總之佢出嚟而家啲貨咧就係、是、3:1啦，即係三隻高達就一個背包得。 咁而家點咧？而家要一 set 買就 係啦。咁啊，貴好多。咁其實個背包同個高達差唔多價錢咯，去到 即係炒貴1K。 唔係，如果一齊買就平啲嘅。即係如果一齊買，好似就唔夠嘅高達貴嘅。如果分開，好似要齋買背包，好似同只高達差唔多價啫。 即係貴咗1K。 但其實都貴咗好多啊！因為嗰陣個背包應該都係值300-400幾嘅，應該。佢而家已經，如果你計翻個價，應該都差唔多成千人啦，接近。 咁咪唔好鬼要咯，得唔得？ 係啊，但係啲人你知咩事啊？強迫症一定要全套啊！ 唉，強迫症 啊！一定要全套啊！我唔知點解一定要全套啊！ 咁咪抵死，俾人整到，俾人捉到你弱點。 係冇咁，其實個款都 OK 嘅，不過真係實在。白色嗰位啲即係膠同埋變黃咯，其實我最驚係變黃嘅，冇講咩嘅。 即係個隻嘢嗰個出係出得幾好嘅，啲造型嘅嘢做得唔錯嘅。 都 OK 嘅其實係啊，不過係真係驚佢變黃，呢、這個反而我最驚咯。 都係嗰句啊，中意買唔買咪唔買咯，又咪爭又咪欠咗佢。 係冇乜所謂，中意係咯，冇所謂都係。 唉，唔好買仲 好。咪下正咯，唔中意咪。 因為食翻餐好啲，我覺得係。 嚇！咪下正咯，唔得就。 佢嗌一包魚食翻餐都覺得呢個價錢啊！ 嚇，唔知我覺得就其實即係個背包呢個價真係又係咁樣，唔係嘛？唔值咯。 我驚佢遲啲仲會有第二款背包會再出嘅。 哦，咁佢之前公布又話有隻手啊，又有第啲配件啊嘛。 咁多人驚啊！有冇嗰把大劍啊？ 嚇，佢有大啲嘅劍啦，我唔知點啦。佢本身有個。高出力嗰對我對手咁樣喎，我唔知係成隻出過定點啊，真係唔知。 我嗰把劍大到係咪應該人都揸到啊？ 哦，唔係，佢如果係好大一把，佢想剪到係其實係冇做曬成把，佢就係得個頭嘅。係 嘛？ 係啊。 哦。唔係應該揸。 都係咁啊。 人揸嘅日本刀咩？應該可以。 差唔多啊。 差唔多啊，係咪先？嗰把日本刀翻嚟自己出街買，嗰啲求其揾。 不過拎唔起喎，自己應該 揾間工藝店有得賣喎，嗰把唔使同佢。 或者嘢托住扮拎住咯，應該 係嘛？ 咁佢同埋又有第二個啲咩改嗰啲背包啦，你話三角形嗰把啊嘛？ 係啦，三角嘅啫。咁我相信佢都會出落去 嘅。如果要出嘅話，佢可以嘅。 咁咪睇下啦，係啦，我相信佢會啦。咁好賺嘅唔出啊？ 係，咁其實係咯，佢如果都係咁啦。咁另外一隻就係、是。如果講係模型嗰度出咗隻金屬骨架隻巴巴托斯啦，100:100， 即係嗰個話嗰啲件剪出嚟，但係都上咗色嗰隻啊嘛。 哈哈哈！即係佢本身已經噴咗色，不過你要剪翻出嚟裝翻上隻金屬骨架嗰度啦。咁但係有人話玩爛咗個骨架度已經。 好似香港唔太中意嗰啲人。 哦，唔係因為個價錢其實比較乸脷嘅，即係佢已經成即係要1000蚊啦，咁即係前後度啦。咁但係就其實本身都係普通模型，但係佢係個骨架。 就整好咗， 有金屬同埋佢嗰度已經上咗色咯。 唔係整好咗嘅咩個骨架？ 哦，唔係，即係咯，但係我個骨架係整好，即係我意思話你都係要自己剪啲件砌嘅，同埋佢係上咗色咁，有啲地方都咁裝翻出嚟，其實就 detail 啲，同埋係咩咯？不過有人玩爛咗啲油壓管啊，好似。 同埋啲人話唔中意嗰啲黃色或者金色啊，有啲人話。 係，跟住同埋佢。有一樣嘢令到人失望少少咧，可能就係因為原本1:100嗰隻模型咧個活動都幾大嘅，佢反而變咗呢個金屬骨架之後，反而活動能力渣咗。 咁奇？ 係啊，唔知變咗玩具，反而係 cheap 嗰隻模型嗰啲活動能力。 咁啊，真係奇啲咁。 係啊，唔知係咪佢就翻啲油壓管啊？其實。 哦 ，OK。 即係你嗰啲模型嗰啲係假嘅嘛？啲油壓管。 係。如果你啲油壓管真係喐得，真係楞住，就唔可以隨便轉。点转都得， 转得唔多，你条腰唔可以扭咯。即系佢其实条腰嗰度好大缺陷，就系佢嗰啲油压管咪有三条咁对住咧。如果真系咁黐实，你边可以扭到去扭咁多嘅条腰？ 反而阻住活动添啊！ 佢就翻去位咁啊，变咗扭唔到咁多。 哦，即系佢又真系搞到嗰啲油压管真系喐得嘅。 系咯。 咁啊，我明点解会断啊？咁啊，嗰班友真系劲扭啊，梗系断啦。 吓，唔知啊，其实佢喐得唔系好多，应该嗰啲位全部。 好，咁就冇。中咗冇？ 冇啊！如果系今个礼拜呢两只啦，出咗最紧要 系嘛？ 系啊，如果系另外客同埋只超手嘅 EX 唔系 ES 合金嘅 Q 版1100多啦，有一订嚟开始，哇！今年夏天会派货嗰只 Q 版嗰只， 咁、好似都几中意喎啲人。 系啊，不过价钱系同只合金云差唔多咯。 冇错， 系、因为只合金云咁耐咁冇办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可以变形咁，你睇中唔中意咯？其实系只 Q 版合金云咯，我觉得个样系。 咁我又觉得佢都出得几有心思嘅呢只。 系咁，起码嘅 Q 版嗰只鹰战机变做人形，唔会好似千只链一只冇脚噶嘛，变咗系。 哇！佢只鹰战机好大只噶，反而 系咯， 反而系好大只啊，大佬大过两只脚板啊。 系咯，大过两只脚板噶嘛。 系啊，首次系鹰战机大过脚板啊。 系咯，个头大过两只脚板咯。 系啦，咁啊都 OK 嘅，咁啊中意咪买咯，永远呢啲都系玩具嚟嘅啫，系咯。 哈哈，都系咁咯，系咯，中意咁 OK 嘅呢只，如果你中意啊，不过系咯个价钱又比正常嗰啲即系之前出啲贵啲，因为之前好似就唔都系600多到嘅最多，咁佢啲啊要四个咁又要合体， 大只啲啊，呢只大只啲噶嘛出咗嚟， 应该大只少少嘅，我冇睇佢 size 喎，不过就你要变形合体咁样有四只咁多，咁、那个价钱一定贵啲啊， 系啊，应该大只少少嘅，比平时嗰啲， 吓，如果咁细就好难变噶。 系咯，一嚟咧，二嚟即系都唔过瘾啦，系咯。 吓吓 ，OK 啦。如果中意超兽咁只 Q 版 OK， 我反而感觉上呢只应该会好过只千只链嘅，其实。 咁、有啲人中意嗰只啦，咪中意咪买咯，又冇人 吓吓，我自己啊呢、這个就 冇人逼嘅。 嗯，吓咁啊，差唔多啦，系啊。如果玩具，如果讲呢啲， 有冇睇过嗰只美国版嚟紧嗰套新嘅呢个咩？嗰只叫 Voltron 啊，嗰只即系狮子百兽王啊！ 哦，未睇，但系见到个造型好似 系啊，有条片叫做影咗合体，唔系佢得意就系咧，佢真系又做翻嗰啲合体过程嗰啲嘢吓，即系啲竟然鬼佬又原来都几钟情喺佢呢啲合体过程度。 唔系佢呢只好似可以完全差唔多系变咗啲形状，但系都系一样噶，都系咁样配色又系咁样合法好似。 佢个。点讲咧？佢构造系好接近咯，个样唔同咗。 系啊，个样唔同咗，系啊。 但 系 佢系 打得咁样合体咁样，都咁。 C G 做嘅，但系我又觉得佢个 C D render 做得 O K 嘅。 嗯。 即系 two D render 咁讲，即系佢做就系即系似画出嚟 feel 嘅。 嗯。 系啊，第即系唔系平时嗰啲鬼佬整啲咁鬼 C G 嘅。 嗯。 咁好唔好睇？我唔知啊，咪到时即系有一睇咪睇下咯，系咯。 不過呢啲多數咁樣整，可能都未必真係掂。因為好似之前嗰個分得 cat 都曳死曬， 係嘛？ 係咯，即係佢呢攞緊舊嗰啲佢再做，明明個樣都好靚，咁點解但係死喎？ 係咯，上次分得 cat 其實我覺得個製作都唔錯喎，係咯。 係個樣同埋啲嘢都 OK 嘅，但係唔知喺套嘢又係冇乜人中意咁樣死曬咯，真係。 佢嗰分得 cat 就冇咗以前嗰種熱血感覺咯。 係美型咗咯，全部。 吓、啊，系画得靓咯，古仔又好似认真啲咯，但系以前系好过瘾噶嘛，睇咁杂杂咁喺度打嗰啲咧，佢又变咗，始终都比较真实好多嘅啲感觉。 嗯， 冒险剧咁咯，变咗嗰啲。 哦，唔系，佢好似系咪呢度应该好似系周围走啊？佢近时嗰度系喺个堡嗰度俾人搞，跟住系咁打啫嘛，真系。 即系以前就杂杂都系咁，边个？ 咪俾人搞咯、啊，佢成日喺我，佢即系佢移咗民之后，咪喺我整咗个堡，跟住咪系咁俾人搞 咯、啊。个 Mumra 杂杂都搞啲嘢出嚟。 系啊，唔知点整佢哋咁就搞噶嘛。 佢呢套就变咗好似一个冒险故事 咯。冒险要复国咁啦，好似。 系啊，咁其实就 grand 好多嘅，但系唔中意就唔中意啦，冇得讲 嘅。系呢啲旧嘅嘢攞出嚟，啲靓仔唔识嘅，佢点会有情意结啊？如果正常，你大啲又连呢啲瘦仔得滞，佢又唔会中意啦。 嗰、那個古仔唔細路仔嘅新嗰套 嗯， 咁啊 ，anyway 咧，睇下點啦，係咧，咁啊 ，Voltron 的確又長期都有中意嘅人嘅喺美國係啦。 唔係，但係啲人係咪就係中意佢嗰個機械咧？其實 都中意㗎， 係咯，其實都係中意嗰只 C 字五隻咁樣嘛。 係㗎，咁佢有個皇室咁㗎嘛，有個公主咁㗎嘛，咁可能啲嘢加埋佢覺得幾過癮咯，對鬼佬嚟講係。咁我覺得鬼佬都鍾意，其實鍾意大機人㗎，有啲不過就唔係主流囉。咁其實佢都話過想拍真人版㗎，不過都係講咁耐都係次次都係又即係又衰咗咁囉。 係 講好多次㗎啦，話 Voltron 想拍 真人版。我喺呢套成日話又想做啊。 係啊，即係而家反而就 Power Ranger 反而真係翻拍咗。 即係嗰個恐龍戰隊嗰度，咁啊奇怪咯，係咯，咁可能呢個直接啲 Power Ranger 本身都係真人嘅，係咯，咁啊唔懶，但你話要將 Voltron 變成真人，咁其實拍咗出嚟咪又係變咗 Power Ranger 咁咯，會唔會？ 嗯， 係咪有個大機人咁有五條友？咁但係嗰條友佢唔識打噶嘛，最弊就係、是、如果 Voltron 即係佢駕駛員嚟嘅啫嘛，咁咪好悶咯。 係平時喺下行，佢唔知做乜咁啊。 係咯，咁可能會唔會喺真人上面就難啲去即係實行咧？咁拍成咗電影喎、啊，大佬收唔翻啊，瀨塌噶咯。 係 咁樣啦。咁啊 ，anyway 啦，咁如果佢有，我都想睇嘅，係咯，係咯。咁啊，暫時又冇啦、嗯，又再重製，又變咗到新版 Voltron 咁啊。睇下點咯，咁今次呢個樣子好過上次嗰個啦，已經啊，之前其實已經整過一個鬼佬新品，好肉酸啊上次嗰只，咁今次呢只反而似翻啲即係大機人，即係日本大機人嗰啲 feel 嘅嚇， 嚇、 啊、就比較流線型咗啫，但係佢起碼你都覺得佢係百獸王嚟嘅，係咯， 係 係啦咁樣啦，好啦，咁冇啦係嘛，冇乜特別啦係嘛， 冇乜特別啊玩具嚇， 好嗰啲，咁啊冇咩就算噶啦喎係嘛，講下個禮拜咩做噶咯係嘛。 是。 好啦下个礼拜呢真係冇乜㗎喎。咁除咗嗰度正式做呢个银唔係银河铁道咩银河咩话 咪银河街道啊。 街道係搞之后呢就其他就不算得系咩科幻啦似乎系咪。就係有个咩系咪唔系喎鱼腩突变系再下个礼拜㗎好似系。即系个韩国嗰度系四月七先系。係啦。咁下个礼拜真系唔知有咩讲啦。咁好啦四月七呢就有呢个雷神嗰度嘅猎神啦。即系呢个咩啊？即系白雪公主，原来系前传嚟嘅，系啊， 系唔知点解会咁啊？ 系啦，即系讲翻嗰个黑心女王点样由金沙变咗。 但系前传仲劲过之后啊，啲功力咁劲， 劲好多啊！系咪俾佢打到变咗废咗武功咧？系咯， 废咗，但系点解又话猎人会帮佢？ 唔知道、啊，系咯，明明打咯， 系咯。都收咗去做靚嘅 咁我諗呢度點都會交代嘅如果唔係唔叫前傳啦係咪 係不過呢啲古仔咁樣整返係咩 喎有啲多舊語啦係啦咁獵神魔雪半變咁咁同埋呢個魚林突變咁咁樣嘅咁四月十四就有末世街啦呢個我諗堅㗎係咪呢個係 睇堅嘅應該 即係當然下個禮拜佢聲稱話會做阿波叔嗰度嘅但係我就覺得呢個實質的機會就低一點因為連中文名都未有 嗯 所以應該不要坑了是啦4月14日末世街啦 ,10 號啦是啦我很喜歡那裡大家記得看不過如果大家不悶得的朋友又是不好啦 ,ok? 4月28日呢應該還沒有隊長了即下又要等一個月了是啦 是 悶幾個禮拜沒有隊長3是啦 ,4 月28日來啦5月19日又有呢個 X-Man 喎變種特工喎係啦天啟滅世戰。咁啊 ,ok 嘅暑假嚟緊就好啲啦 ,5 月26有愛麗絲第二集啦係啦 ,6 月9日忍者龜啦非常道義啦同埋呢個嘅魔獸爭霸嘅係啦。咁6月23日呢就應該有天殺嘅第二集啦係咪呢個叫復蘇紀元。6月30都有呢個鬼屋驚空實六二嘅。7月21日有雙奇遇記第二集超為時空同埋捉鬼敢死隊。 嗯。 啱唔啱我而家報有冇錯啊啲時間。因為我呢個有機會唔係最 update 呀因為我唔係今日 update 過啊。咁7月28日就有呢個半碟追擊5嘅。咁8月4號就有自殺特工就超能部隊。咁我諗呢個就應該最關今個禮拜事啦係咪呢個就係。因為在那個羅賓的即那件衣服上面足球不是寫了一些字在那裡但除了這個之外呢即是今次這部戲超人對披合對超人那些羅賓衣服上面的即是那些爛了的位置其實深刻是不知道跟新的足球身上面的疤痕是 match 的、 嗯、 那其實是不是新的足球其實是羅賓來的呢、 嗯、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疑似的一個講法的是的 是 其實羅賓不是死了是變了 Joker 嗯 是啊咁所以個 Joker 好像看落都後生一點是不是又是 這樣可能 啊可能啊是啊這個都是一個疑惑來的所以那裡呢就 PVP 將會再次出場但當然就 未必有佛力，未必會做啦，即係只不過係一個皮套演員扮演嘅蝙蝠俠就，但有蝙蝠車會出場去追啊，係咪佢哋啊？ 嚇追啊！小丑女佢哋 係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套咧就反而應該幾分嘅，因為你睇個畫頭咧都係分啲，因為呢班係曳人嚟噶嘛，呢班唔係超人。 唔係佢哋有玩啊嘛喺度啊，小丑女嗰啲 又打爛下人啲玻璃搶下啲嘢啊嗰啲咁。哇！我哋係壞人嚟噶嘛，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偷嘢啫嘛？咁啊幾得意嘅個感覺，反而係係啦，就即係今年就叫做係另一套 DC 嘅作品啦。八月四呢個要講翻多兩句係嘛？ 嗯， 咁但系到时又会唔会多少少嘢可以再掹到啦，系啊。咁啊，八月十八就有奔墟啦，九月廿九就有呢个拍了小姐的童幻世界，我哋话系古装版 X-Men 啊嘛。 系， 系啦。好，咁有冇其他 Doctor Strange 就好似未有一个好 firm 嘅日子，系啦。 嗯。 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就应该 firm 啦，话十一月十七。系。 系。 咁啊，仲冇其他啲未知啊，系嘛？所谓国定杀戮日三嗰啲系咪未定啊？日系嘛？系啦， 国定杀戮佢未啊？佢变大出人鱼，我见唔到有。 但系都有会做喎，都会做喎，系啊。但系好似未有个确实日子，咁啊，但系应该都系今年嘅嘢啦，系啦。咁当然，年尾就会有呢个咩啊？沙窝啊，今年亦都仲有一套戏啊，就唔系第八集啦，但系就系甄子丹嗰度嘅。叫咩话？侠盗一号啊， 系啦， 咁啦，今年其实都嚟紧好多戏嘅，不过就又系啦，中间就间歇性啊，有一两个礼拜又冇嘢睇，咁就系咁啦，玩谢我哋为止啦。好，冇乜特别，有冇补充冇？ 冇 啦。好，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转个头咧会继续啊，摆翻上咗埋 audiocast.com 上用 SciFi 四一一啦。咁啊。不过香港网台 app 咧，而家就听众地就话甩咗啊，就话要去 Regazine 嗰度，即系要睇到 Regazine 嗰个版本先得啊。 嗯， 就我哋嗰、那个即系嗰度就甩咗啦，话啲拎唔到啊，唔知点解。唉、哎，咁啊唔知啦。OK， 咁啊另外咧就香港播方面就拎去我哋另一个地方啦，就系、是、呢个嘅 SciFi Backup 啊 .thisistep.com 啊。咁同埋呢個 sci-fi 四一一啊 ，backup 啊 ，dot wordpress.com 啊，仲有 all the way sci-fi 啊 ，dot 啊 wordpress.com 嘅 ，OK， 好啦，咁啊，大家快啲加入佢嘅 Facebook 啊，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 groups 車動啦、啊、，groups 車動33926127662嘅，33926127662嘅，咁啊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啊，有 rap 嘅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同埋呢個嘅經典重溫嘅。不過而家OpenSkyRadio.com 嗰邊嗰個網址就出咗啲問題，係啦。咁不過佢哋都有擺喺一啲第啲地方。不過如果你喺 Facebook， 你可能會揾得翻條 link。係，暫時佢個主網好似有少少問題，係啦。OK， 好啦，咁啊冇嘢補充。好啦，咁啊，大家記得去睇呢個超人蝙蝠俠，我知道有啲朋友未睇嘅，咁我推薦嘅，咁呢套戲就大家要俾啲耐心咁去理解一下，就係咁啦，就係咁啦 ，OK。咁如果聽過我哋今日嘅解說嘅朋友，應該會好啲嘅。如果你未睇嘅話，係啊，咁你到時再 dip 下睇下同我哋所講嘅嘢係咪咁樣咧？咁樣咧，可以入多幾層啊，睇多幾層就唔係表面上個故事嘅 ，OK。好啦，咁啊，好推薦大家呢套戲，我自己 OK。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